十日凌晨起冲击警方防线，警方采取驱散行动，在湾仔告士打道一带一共拘捕十人，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保释期间有三名男子拒保候查，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在过去两日控告七男一女各一项非法集结罪，被告年龄介乎20至34岁，案件将会在下个月2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10公里，黄麻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27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39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1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8，澳元0.685，加元1.312，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8美元，卖出147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元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仲有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 又要续证嘅咩？ 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3至6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持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3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3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个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6:09啦，咁啊，扭开心机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咧朝头早啊，比寻日啊凉咗一两度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低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在黑暗的地方呢就会有光明。这句说话很老土，但也象征着呢其实这个世界某程度上是很平衡。特别是很多环境因素上面都是要用平衡才可以继续建构住持久性的世界。这个呢起码最基本是我的一个概念。所以呢黑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光。所以也都推延出呢在你艰难在你辛苦的时候一定会有出路。在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原来一定会有朋友可以伸手扶一扶你同你一起度过一连串黑暗令到你可以重获属于你或者你同你朋友的一片天空一片光明。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我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一首歌曲来自古巨基《有共情》。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14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京呢？东京还有一个是东京车站。东京车站的建筑可以说相当之独特的。昨天就是东京车站可以说一个大的日子，因为已经屹立超过100年了。作为东京的地标之一的东京站，在1908年明治41年就已经是动工了，并且就在1914年大正三年，即是昨日的时候就举行了一个竣工的仪式。100年之前的昨日，12月的18号同年12月20号也都是正式就启用了，已经屹立超过100年，更加就被指定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产。好啦，它的建筑面或者它的外貌是怎样呢？你没有去过不要紧，我都是告诉你，它就有很多红砖的。红砖的外墙部分就是属于院之内建筑来的。由建筑师神野金吾去设计。2007年至2012年间进行了车站修复的工程。当其时我哋都有去过咧，就系上址嘅。咁啊，见到东京车站的而且确咧就搭晒棚啦。咁啊，喺佢自己地下嘅街嘅位置咧，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唔同修葺嘅工程。好出名嘅一个王子地下街啊，更加咧就系将院之内建筑最初建成嘅样貌啊重现喺大家眼前。除咗咧就系宏伟嘅外墙之外，建筑物内部嘅南北圆顶啊，亦都咧就系别具特色噶。去到的时候见望上天，见到南北两个的不同位置的时候，那个顶圆拱形的顶更加就是将当其时就是明治年代，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去到日本，所以更加就可以将很多外国的建筑的技巧就带到这个地方，从而建造了就是东京车站。另一个就是东京著名的车站，建筑咧就系1924年大正十三年建成嘅咧，就系讲紧系原宿站啦，哈拉出嘅。咁佢同时间咧，亦都咧就系东京都入边现存最古老木造嘅站。当你谂住哇，原宿呢个地方咧，成日都话咁 in 啊，咁潮啊，去到嘅时候，做咩个车站咁烂嘅咧？喂，木头嚟嘅，系啊，就系、是、因为木头所以先至矜贵。好啦。要睇嘅话咧，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基于安全考虑啊，将会喺明年东京奥运之后咧清拆啦。之后咧就会使用符合咧就防火标准嘅材料。咁啊，尽量将现时嘅设计，即系你见到而家破破旧旧嘅一个原宿车站啦，将佢尽量咧就系保留翻，保留翻呢个样子。材料唔同咗啦，材料就会用防火嘅仿木制品，然后咧就再将现时嘅原宿车站咧。再重现翻喺大家眼前，搭过一个新嘅，不过一样样嘅。所以如果大家咧最近呢段时间，2020东京奥运之前有机会去东京，有机会去下原宿嘅时候咧，不妨停一停原宿车站，然后咧就可以喺嗰度影翻张相，摸一下呢啲嘅木头啊，都要几十年啦，差唔多100年历史嘅一啲嘅建筑群啦，都系一啲咧几值得咧我哋去睇一睇嘅建筑物嚟噶。 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胜心是长远。苦困解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解自愿，自古耕耘成败不去算。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颠，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苦困解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解自愿，自古耕耘成败不去算。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一首作品嚟自夏韶星，《交叉点》。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我哋真系要做到舒缓压力，你可唔可以呢？喺你嘅日常生活入边，系咪所有嘅事情都会不断比较？当你系婴孩、小朋友一岁到四岁嘅时间，系咪不断喺度比较？吓，边个可爱啲呢？幼稚园嘅时候喺度比较，边个聪明啲呢？小学嘅时间开始比较，边个成绩好呢？中学嘅时间喺度比边个靓仔啲，边个靓女啲？到你出嚟大个做嘢啦，喺度比较边一份工作好啲，人工好啲，学历好啲。慢慢大咗，你继续比较，比车，比你嘅屋企人，比较边个小朋友又叻啲，比较大家嘅事业，比较大家嘅屋企，比较大家嘅财富，比较大家嘅声望。年纪大咗喺度比较你哋嘅孙，再大啲喺度比较边一个健康。我哋社会上边包装咗好多形形色色、不同类别嘅比较。其实每一个人嘅生命都可能有一道又一道嘅缺口。我哋会因为同人比较， 然后发觉我哋唔想再有呢啲缺口，我哋好痛恨佢跟随住我哋。我哋有啲人好痛恨自己人生入面有一啲嘅缺失，但你会唔会怀住第二个嘅心情，可以用一个宽宏嘅感觉接受佢呢？因为其实佢哋都系亦都系我哋人生嘅一部分，虽然有时佢哋亦都系一条刺，但系亦都系一个机会俾我哋经常可以唤起我哋嘅谦卑，要懂得更加爱护，更加怜悯人。亦都唔好太过圆满，有缺口可能系一种嘅福气，有缺口可以等其他人包容我哋，我哋容纳其他人对我哋嘅爱。人生可能就好似陶器一样，一旦储满咗钱，就要俾人打烂，系咪一件好事呢？定还是好似系一啲古董一样，佢有少少破损？一两道疤痕不完美，但是他竟然可以流芳百世。你会在这些故事上找到你自己生命里面一个又一个的启发点？会不会凭着这些故事可以不断地成长，令到你动脑筋想得更加多，在人生上面想得更加透彻呢？ 呢首嘅作品嚟自王菲，长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已经开始有关弹劾总统特朗普滥权以及妨碍国会调查的辩论，预计为期六小时，之后作全院表决。投票只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能够通过。在众议院享有36席优势的民主党，预计将会赢得弹劾投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对展开弹劾表示伤感，他批评特朗普的作为对国家安全带来持续的威胁，令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够提出弹劾。他期望民主党人认真看待弹劾，而不是表现得幸灾乐祸。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强调自己没有做错事，难以想象被激进左派和没有作为的民主党所弹劾，这个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另一名总统身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澳门出席庆回归活动。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朝早，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晏昼离开澳门之前，会接见新任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官员等。习近平昨日晏昼抵达时表示，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值得总结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特色。他在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时充分肯定他的工作，赞扬他带领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等取得很多新成绩。警方继续调查粉岭公路九巴的致命车祸，事故造成6死39伤。56岁车长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涉事九巴在凌晨过后被拖走。警方表示，涉事的978线九巴昨日晏昼4点几驶至松柏朗附近，突然撞向防撞栏，再撞向栏外的大树，上层左边车身被劏开，两名乘客抛出车外，五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39名伤者送院。警方会以司机的身体状况、驾驶态度、路面情况和机件性能等方面调查。警方起诉七男一女涉嫌在6月9日港岛区游行结束后在立法会一带非法集结。警方表示，当日游行结束后，有示威者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一带涉嫌非法集结，并在6月10日凌晨起冲击警方的防线。警方采取驱散行动，在湾仔告示打道一带一共拘捕10人，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保释期间，有3名男子拒保候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在過去兩日控告七男一女各一項非法集結罪，被告年齡介乎20至34歲，案件將會在下個月2號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同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的时间，今天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有白俊豪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了。社会运动持续超过半年，社会气氛仍然紧张，不同政见和立场的人士的分歧亦都甚至乎演变成为冲突。更加有子女反映遭到政见不一样的父母经济封锁，甚至乎就是赶出家门。教育局心理学家亦在昨天的时间向全港的家长发信，形容持续数月的社会纷争或者令到同学的情绪受到困扰，得到不安和惶恐。他形容家长就是子女最亲近的人，关心、了解和支持对帮助子女面对压力非常重要。鼓励家长和同学在圣诞节之前可以放低大家的意见，不如共同享受一下时光，巩固回个关系，整顿一下身心，就迎接新的一年。咁讲在信入面亦都提到，教育局上个星期就为中小学以及特殊学校校长和老师举办了专题讲座，邀请就是精神科专科的医生和心理学家讲解如何照顾学生的情绪需要。他们已经将相关搜集了的资料分成就是两个的文件，当中包括精神健康资讯及关心子女的建议，供家长就是参考的。仲有翻意见，咁亦都提醒家长咧，要密切留意住咧，就系子女嘅日常行为啦，同埋情绪表现，并且同老师啊、学校嘅社工、教育心理学家等等咧，就紧密嘅沟通。喺屋企咧，大家真系要多啲用把口啦，用口做乜嘢咧？表达一下关心，有用耳仔，耳仔做乜嘢咧？积极咁去聆听，有阵时听咗，无论家长啊、年轻一代都好，唔好听咗之后即刻讲第二句。听咗先，听晒先，先至再慢慢理性咁去哋讨论。更加可以咧，就鼓励大家一起做一啲例如屋企嘅 mission 啦，一齐完成佢，希望咧可以有助咧就减压屋企嘅压力啦，舒缓紧张嘅情绪，亦都可以咧就帮助屋企人重新建立一个新嘅节奏啦，同埋新嘅维系嘅方法噶。屋企咧系最紧要嘅，咁啊屋企亦都系得一个，父母啊兄弟姊妹咧都系得一个。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地珍惜这些独特的关系和感情。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 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切丝的细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便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息不会变，只争不会走，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祝福我能有力漫过，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再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镜，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值不会变，只争不会走，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只争不会走，什么都相守，偏偏想笑只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 钟舒曼的一首歌曲《给自己的信》，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早上的时间啦，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 91%。今日朝头早亦都有职场 KOL 喎。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减下压啦，星期四嘅时间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圆圆上到上嚟嘅，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早晨各位， 啊、今日咧 点啊， 好大压力啊， 因为就系放假， 就嚟放假啦， 好多嘢做， 系啊，有好大压力啊，点算啊圆圆？ 咁啊，其中一个。就是你有放假的目标咯， 哦，系， 即刻提下自己。 哇，你即刻真系好好正面喎、啊，你个人真系。 系不过咧，其实每一日咧，你有冇谂过咧，自己平均咧有几多个念头啊？喺个脑海里边。 咩念头？ 系啊， 两个字，无数。 喂，原来有啲数字嘅， 数到噶。 平均每人咧，每一日啊，都有6万个想法咧喺个脑袋嗰度。 6万个噶。 碌碌碌碌

有啲吃力係嘛？ 即係會覺得咧個身心會有一種，除咗係覺得個人累贅咗之外咧，仲會覺得每一次咧都係要比上一次咧更加集中精神，嗯、因為已經咧唔係話好似譬如我咬柴啊兩日好翻，可能我而家咬柴隨時一個月 兩個月啊嘛。 即系随时要唞一个月嘅、嗯，即系个恢复嘅能力的而且确咧系有呢一样嘢，所以个人咧会变得更加谨慎。 系，哦，即系更加，但系咁你咪会更加谂得多咯。可能有阵时翻咗，即系更多力气啊， 嘥咗脑汁， 即系会唔会攰啲啊？或者 会啊会啊， 从而中会有一啲紧张嘅情况出现咧、啊。因为你，我谂每个人咧讲紧嗰啲担心啊，系咩都可以嘅。即冇規限嘅，其實你可能擔心老去都可以有好嚴重嘅後果，或者我擔心我放假之前做唔曬啲工作咧。 呢、這個都好驚啊！ 我今日個同事即係之前嘅同事就講話我就嚟放個長假啦，我成日話佢個假咧長過長城啊，即係佢嚟緊放嗰個假，應該好開心啊！ 係啊， 但係佢係愁住咁同我講嘅，佢話。其实我好惊我未做晒啲嘢啊，咁样啊，即系放假系会惊。 所以话有十个香港人，有十一个都系惊做唔晒啲嘢咯。 系啊，咁喺呢个时候个 tips 就系话你咧，可以即系要提自己啦，问一问自己而家做咩先，即系而家我做紧啲乜嘢啊？停一停先，我担系咪担心过分咗咧？出去饮杯冻水，洗个面，去回一回神。即抽離一下，因為你再即係喺嗰個思想上面好擔心個思想上面再咁樣轉落去咧，其實真係無補於事嘅。 嗯， 即係你只會繼續落去嘅。 呢一樣嘢咧，我經常都會問自己喎。 嗯， 我經常會問自己三個問題：我係邊個？我喺邊度？我做緊乜嘢？因為人咧，好容易蕩失路啊！即係唔係話即係你喺街上面蕩失，係人生入邊好容易迷失，所以成日都要警醒住自己，問自己：喂，我係邊個？ 好好啊！你呢個例子 係嘛？即係我會唔會精神有問題啊？咁樣即係急導師。 咁唔係啊！你喺度 remind 緊自己，提醒緊自己。你頭先話你迷失啊嘛？ 唔係我驚迷失啊！ 你驚迷失嘅時候，你咪更加知要你想肯定下自己行得啱啫。透過一啲法文去同自己溝通咯。我成日都講話，其實同自己溝通咧，有朋友問過我噶，我係咪有問題？我點解成日 self talk 嘅咁？ 我而家即係咪咯，成日自己同自己傾偈噶。佢有就呢件事咧，睇過心理醫生啊。 咁 心理醫生都話。正常嘅，只不過係想更加肯定自己啫、 啊。 其實係正常，佢個程度係正常 的。嗱，咁當然有啲去到病理嘅咧，係分辨得到嘅。 咁當然啦。 係啦、啊，咁但係你亦都知道自己出發點係幫緊自己去釐定緊一啲嘢啊嘛。透過一啲問自己嘅問題，咁呢個絕對冇問題嘅。係啦、 啊， 好啦，我哋講埋 tips 第三先，就係話咧，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或者面對一啲真係好大嘅一個挑戰啊難處嘅時候咧，生活一啲改變咧，你都要盡量提自己咧，你要維持翻一啲生活嘅基本習慣。所以我之前咧成日都講啦，就算 即係平時食開早餐嘅 ，exactly， 你就要繼續食早餐。 甚至乎有啲人咧係講緊比較差啲咧，連嗰啲洗面、刷牙、沖涼啊，都可能會。廢枕忘餐咁唔記得咗噶，咁即系唔係話誇張，咁但係都可以提翻自己就話，喂，你一啲日常習慣咧都要保持住噶，你唔好睇少呢啲咁樣嘅習慣，其實係我哋維持我哋自我感覺好重要，因為呢個係我嘅生活嘅一部分嚟、 即係你會覺得好平常嘅感覺， 可能飲水都係 越平常嘅感覺，個人咧越安心。 系 啊， 越放心， 因为你呢个系叫咩安全感啊嘛。 系啊， 咁、啊、每一日咧，真系俾自己咧三分钟咧，唔好食个面啦，俾自己真系唞一唞，诶、饮杯自己中意嘅嘢，或者你玩一下少少游戏，即系唔系话俾你玩手机，系、可以嘅。 我啱想話打下機咁樣， 可以啊，就係、是、打下機， 我都可以。 三分鐘啫嘛，唔係咁都唔俾啊嘛。有陣時就係太過 三分鐘玩唔到一鋪啊， 太過嚴格 啊對自己。咁五分鐘咯，五至十分鐘咧 ，OK 嘅。 半個鐘得唔得？半個鐘 唔好沉迷咯。你今次啲小朋友嘅，爸爸我想玩多五分鐘咁樣。 無形之中又變咗小朋友添。 係啊，咁最尾咧，其實就係、是、當。第四個 tips 啊，你發現透過呢啲嘅了解自己咧、因為面對困難、面對挑戰嘅時候，唔係真係話個個係咪咁容易去好平坦咁去度過嘅，真係發現自己情緒開始出現啲問題嘅時候，真係要揾一啲。即係適當嘅人去協助啦， 例如精神健康急救導師啦， 係啊，揾社工啦，有啲熱線啦，打佢哋傾下啦，咁呢個都係幫到手嘅。唔好即係因為咁樣而 濫用咗其他一啲嘅物品啊、嗯，譬如我濫用咖啡啊，或者飲酒啊，嗯、即係呢啲其實未必會係直接幫到你嗰個情緒。 身心靈嘅健康係好。 成班朋友輕鬆就嚟 Christmas 啦， 傾下偈咁樣， 摸住酒杯底傾下呢個絕對。 飲茶都得， 係啊，飲茶又得，即係飲咩都好啦，即 係果汁又。 最重要係大班朋友一齊嘛，咁 心連心。 系啦，咁呢、這个呢、這个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出现一啲状况咧，就揾人帮手。 其实爱咧系俾我哋日常生活嚟讲系非常之重要的。 好紧要噶，成日都讲噶啦。 好啦，今日唔该晒 Circle， 拜拜。 Okay, bye bye 谁令做梦亦能笑着脸回味？谁令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让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令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找得到理想，谁便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呢首嘅歌曲嚟自黎明，爱比我重要。系啊，有阵时咧，爱你自己嚟得更加重要，我哋先可以发挥到更加多嘅爱。 最喜欢我是 生活先至可以更加美满啊！吓，先听听农夫帮嘅精选啦。转头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礼物为住你，姜饼汤喜香气扑。有配乐甚获利，普天的诗如歌奏起，你带来了 新。CHN 嘅 The Timeline Project 用音乐带大家坐上时光机，去到唔同嘅音乐时空。继较早前嘅富上代之后，大家再倒带去到五十年代嘅时候，就有呢一首 The Timeline Project 里面嘅第一首完成嘅作品。 It's Christmas， 能共你一

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7:09啦吓，咁啊，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咧，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通常大家去到差唔多星期四咧，就会谂一谂啊，星期六日去边度玩啊？虽然今日天气系麻麻地嘅吓，今日咧有少少雨粉啊， 系有啲雨粉。我翻嚟嘅时候都系，咦，即系啲雨粉都落得几耐？ 系啊，咁就唔系雨粉。噶啦，系雨微雨啦，微雨超微雨啦，咁但系呢一种超微雨咧，就好容易令到驾驶者掉以轻心嘅。先提咗大家先啦。咁如果你话喂条胎好耐冇 check 啦，因为过去嗰一两个月咧。真正落雨嘅時間咧，都真係唔多，同埋咧，成日都聽啲教車師傅講咧，呢一類微微雨咧，跣胎嘅機率咧就再高過呢個滂沱大雨嘅、 哦， 因為滂沱大雨咧，你自己會將個車速 啲啊， 係啦，會將個車速咧稍微減慢，同埋再、啊、因為視野唔清晰啦，咁你畫個水壺都係咁發發發發發，但係都係好大雨，咁你自己當然會揸得慢啦、啊。但係依家呢啲毛毛雨咧，可能個水壺有陣時依家啲車都係校咗 auto 啊嘛，自動，即係佢車頭有個 sensor 咁，覺得啊都唔係好大雨啫，咁咪輕輕幫你撥一嘢。 我好憎嗰個 auto 嘅， 係咪啊？ 係啊， 好憎所有自動嘅嘢係咪？ 架車咧個 盡量想將啲 default 減少曬。 玻璃原本咧都淨係得一少少污糟咁樣嘅啫。 係， 佢撥完之後咧。佢背嗰位好乾淨啊，撥完之後就出曬啲痕啊， 喺個框框嗰啲位， 好憎嗰啲痕噶我。 係啊，咁啊忍唔住又抹下車啦。不過等落完雨先抹啦，如果唔係前功盡廢。頭先都係想講啦，禮拜六日啊，即係就有咩好去處，去邊度玩，咁啊講一講呢一個地方啦。就係、是、啊，哇！根據啊彭爺嘅指令啊，要讀大堂啦啊，唔係大堂， 大堂 大堂啊，紅葉2019至2020年啊， 有一睇啦， 係啦、啊，過年。咧就最好睇，佢话即系踏入跨年啊最好睇， 俾个年先。 个红就系过呢个一月咯， 哦、 即系十月底到一月咧、哦、就是、 西历嗰、那个 系啦，就系、是、咧有哇劲啊吓，大堂红叶指数有咩咧 C 到埋 B 级嘅水平，意味住咧观赏红叶嘅时机到咗啦。 喂，有冇 A 级啊 ？A 级有冇几时啊？ 佢暫時未預測到 A 級係幾時，不過咧嗰啲 去唔到 A 級，所以其實係唔會有 A 級出現咧。 啊，我都真係唔知，可能真係喎、 啊， 因為講緊 千祈唔好諗住有 B 有 C 一定有 A 喎、 啊， 可能係佢達唔到去 A 級嗰個華麗喎， 咁就冇得 咁就冇咗 A 咯， 冇得扮出嚟啊！小白就見過啲好靚嘅紅葉啦，喺日本，我喺加拿大，哇！人哋楓葉國家 係啦， 喺渥太華嗰度都有啲好靚嘅紅葉啦。嗱、 啊， 香港咧慢慢跟得到啦。 嗯 慢慢跟得到，嗱都係 多咗，因為 循序漸進嘅好多嘢都，咁可能啲紅葉都要適應下香港嘅天氣啦。喂，睇翻咧十月底咧到一月八號咧，就係、是、有機會咧大堂嘅 大堂 嘅紅葉咧就由黃色啊轉做紅色 色， 哇紅葉喎、 啊。其實上兩個星期左右啊，咁我有一轉咧就喺。真係大堂嗰度咧，就跑一轉啦、跑一轉嘅時候咧，都係近紅葉嗰區嘅， 係 真係見到有一兩塊樹葉，係變咗紅紅地色嘅。 咁理論上可以影到一張咁嘅相嘅，依家去到啊，根據呢個網站 係幾 好啊 ，Didi O 唔 OK 啊？係嘛？ 不過唔係 好似 Didi 咁靚， 唔係成個世界都係紅色。香港嘛， 系 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嘅。 系喂，有五个小贴士，快速讲埋啊！咁啊，上呢个枫叶嘅小贴士啊，去呢个大堂嗰度，人多挤逼啦，注意安全啊，尤其是车道上嘅车辆啦。咁第二就系唔好摘嗰啲红叶落嚟啦。咁啊伤害植物咧就唔要得啊。第三咧就系保持清洁啦。咁啊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咁啊穿着适当嘅衣服啦，方便活动啊。第五咧就系呢个最紧要啊，唔好滋扰附近嘅居民。 啱 啊。 這個你去到每一個景點呢，你就真係以為自己去咗景點，但旁邊仲有好多居民㗎嘛。你知香港呢嘅居住環境，可能有啲朋友呢住喺BBQ 場附近啊、 嗯、 住喺 我囉、你講緊我 囉。唔同嘅景點啊。咁你去到人哋都係一個居住緊㗎嘛，你去到曹圈花閉咁唔好啦。賞紅葉呢可以靜心賞，可以影多啲相，可以有唔同嘅想法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 Didi 喺度啦。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 交通嘅情况俾我哋听下先，唔该你。 继续提大家吓，港铁嘅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咁轻铁咧就有少少改变啦。咁啊，早前咧就系751、751P、614同614P 线要改道嘅。咁而家咧，除咗751同埋751P 线之外咧，614同埋614P 线咧，轻铁路线回复翻正常啊。614同埋614P 线嘅轻铁路线咧，回复翻正常路线噶。咁只系751同埋751P 需要改道啦。继续提你，咁啊维园公展会啦，由下昼四点到午夜嘅12点钟，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划为临时专用区嘅。咁隧道方面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嘅。 嗯，咁啊交通咧都算系正常啊，系咪先？好啦，今日唔该晒 Didi 先。咁啊喺天气方面啊，即刻要揾阿彭爷爷出场啊。早晨，彭爷爷。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早晨啊！ 咁多位晨光 姐，天气如何咧？喺出边？ 而家出面咧就涼涼地，有啲又係開始開咗雪櫃門咁樣嗰種嘅凍法咯， 哦、 又唔算話好凍嘅，有少少寒意咁啦。咁啊，而家出面咧嗰、那個嘅天氣嘅狀況咧，真係四個字形容曬啊嚇，煙雨凄迷。 哇，係晨早流流煙雨凄迷， 有啲仙境嘅感覺㗎嚇， 如 入仙境啊！ 係咪即係有啲雨粉咁樣添啊？仲？ 系啦，有少少雨粉，啲雨粉直头咧，你肉眼咧都睇唔到啊！你只有用皮肤去感受嗰啲嘅雨粉咧，即系跌落嚟你嘅皮肤上面先感受到。咁你睇埋个地下，你又会知嘅，因为地下咧都系即系湿滑一片咁样嘅。 嗯， 系啦，不论呢一个马路啊，定系还是嗰个行人路啦、啊， 系 咁、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唔单止话头先阿小白同阿 O 讲话揸车嘅驾驶者咧要注意啊个轮胎啊，同埋个路面啦、啊，喂、行人啊都一样啊。行路嘅人咧，即係喺呢個早上咧趕住翻工翻學啦嚇、 啊。 如果咧你話一個唔覺意咧，即係行正嗰啲街村路咧，會係又咁濕滑咧，即係好容易會跣親啊。 係， 唉，跣到一攤攤腰咁就唔好啦。咁而家出面咧確係嘅，咁即係好朦朧嘅景況啊。咁、天色咧就灰灰暗暗咁樣啦，睇唔到太陽噶啦，見唔到呢個藍天底啦。咁就比較係多呢一個嘅。薄霧都唔止係薄㗎，好濃下你根本望唔到太遠嘅高樓大廈或者係山嶺嘅。咁出面呢就有風嘅，時不時有一兩陣風咁樣吹埋嚟。咁如果係即係怕冷嘅朋友們呢，就記得呢即係護好自己條頸啊、膊頭呢啲位置啦，或者個頭頂啊，冇乜頭髮嗰啲朋友呢。 明白晒，明白晒， 照顧自己。 好啦，唔該晒彭爺爺，咁快啲一齊返嚟做節目，你都唔好冷親啊，咁啲煙雨淒霾好容易着嚟。 我有头发噶， 吓、啊、知道。好啦，唔该晒你，转头见啦吓，拜拜。好啦，出面嘅天气大致多云啦，早上能见度啊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系23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嘅，风势间中嘅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都系清凉，星期六嘅有几阵雨。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2%。咁啊，学朋友话斋出边啊，少烟雨凄迷啦，咁啊啲雨粉啊扑向你嘅心灵，千祈唔好影响自己嘅心情啊，最紧要。保持住开开心心咁啊，迎接每一日咁啊最好啦吓！早上嘅时候咧又要上下堂咯，我哋今日去讲师啊，大撞咪。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同埋大撞咪啊，早晨啊，大撞咪。 早晨，芭比。 嗱，我知大壮咪咧工作需要咧，成日都要进出监狱嘅。 系啊系啊，所以无论新蒸头啊、过年过节啊，有需要咧都要百无禁忌啊。 如果系咁嘅话咧，会唔会咧有职业病？对于咧见到啲人放监咧释翻出嚟嘅囚犯都冇乜感觉 嘅 咧？ 哎呀，唔会话完全冇感觉嘅，譬如佢仲有啲嘢欠落未俾啊咁样咧，咁啊律师行会追佢嘅，追唔追都系另一回事啊。如果已经找清数啊，好似佢哋自己啲行内术语啊，即系讲啲囚友咧。 咧，有冇啲數未找？ 哦， 啊，咁佢全部找曬咧，咁啊，大家唔係重新嚟過啦，叫做嚇。不過你講起咧，就係啊，睇翻新聞咧，咁啊，新鮮熱辣啲， 係 啊，肥龍啊出獄啦噃，啊，咁佢間新字頭公司咧，啊，呢件案件就告一段落啦。所有即係之前被判監嘅咧。咁啊，最後一位嚇、都可以 出翻嚟啦， 係啦，翻翻出嚟社會啦。咁啊，經歷咗咁多，我諗叫做風霜啦嚇。咁啊，睇翻阿士人嚇、都好似冇咗以前肥狼嗰個姿態啦。咁、都係一個教訓嚟㗎啦。啊，當然啦，我睇翻即係啱先啊，許士人呢宗案件咧，審成半年啊，即係找律師費都係教訓嚟啊。雖然佢哋未必頸石啊， 係 咁，但另外啲案件咧嚇、可以啱啱呢個時間咧。兩宗咧，我可以叫做係最駭人聽聞啦、即係令人髮指啦，即係嗰個檢控啊，即係嗰個因為仲未完得曬，咁就盡量保持翻個中立啦。 係 一宗就係簡稱就叫石棺案啦，即係話有人俾人殺咗咧，就買咗落個啊水泥三合土嘅嚇、類似咁嘅棺材狀嘅東西、處理個屍體。咁另外一宗咧就係話呢啲咩野戰迷。嘅谋杀案啦，吓喺五桂山嘅树。不过由于咧五桂山嗰宗案件咧，就本来系有三位被告嘅，咁、但系因为分拆咗啊，咁咧就两位咧就系之先咧系审讯，咁啊第三位咧就独立另外审讯嘅。之所以咧将两宗案件啊摆埋一齐讲咧，就因为佢哋有啲共通点嘅。 系 咁啊，第一都牵涉谋杀咧，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被控告的人士呢都是不止一位的， 是 都是讲紧两三个三四个呢就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最后导致到个死者死亡，而这班人呢就是他的指控呢都是说一些是为了一些钱财呢、亦都呢这几位人士呢都是一些后生仔来的、就是二零三十岁，而那个手法呢就令人呢觉得有些惊吓的。是石棺案里面呢原本有三个被告，咁、一名咧就被定咗谋杀罪， 系 咁啊，自不然咧就判终身监禁咧。咁、另外两位咧原先都系告谋杀罪嘅，咁、不过咧就系、陪审团咧出翻嚟就系谋杀罪唔成立咧，就判咗佢哋误杀罪。 系 嗱、虽然系误杀罪啫，咁但系最终咧啊，李汉良大法官咧主审法官咧就判咗两位分别咧都系17年嘅监禁。咁、其实对于咧即系咁嘅年纪人嚟讲咧。都唔係話唔係一個長嘅監禁嚟嘅。咁啊，李官咧真係命命中啦，因為本來石棺案咧係早啲年時咧係本來開審咗嘅。咁、但係中間啱啱李官身體抱恙咧，就成件案咧就係、停咗，褪翻出嚟。不過最終咧都係喺翻李官席前咧係開審。咁、所以真係真係信定唔信定乜嘢啦？啊，或者咁事有湊巧啦咁樣。咁李官咧喺判嗰两名啊，即系误杀罪嘅人士咧嘅时候咧，就系、有啲讲述啦，就话难以想象咧，佢哋会咁样做嘅。 系 咁，亦都咧就住个案情披露出嚟咧，就当中啊嗰啲被告人咧，除咗犯案嘅时候嗰啲手法之外咧，佢哋之前嗰啲生活咧，即系搬入去啊，无所事事啊，啊。咁咧就叫做啊，李官口中就糜烂啦，咁佢就话咧感到不解，咁梗系啦，阿李官嗰代嗰啲人，再加埋李官自己平时咁鬼勤力，咁、你相对起你梗系唔明啦， 系， 见多啲呢啲后生，话唔定啊可以多啲端倪咧，系、开下个手机啊上网睇下佢哋嘅对话，有机会睇到嘅话，可能明多啲，咁、但呢宗案件咧，佢哋嗰个背后嘅动机啊。嗱，香港嚟讲咧，告人谋杀案咧、就唔同一啲地方咁咧，要证明嘅动机， 系 只需要证明咧，就系话嗰个人做嘅手法咧，系导致个人死亡啦。简单讲，另一方面呢、這个人个心态咧，就想佢死，或者想嗰个人咧系会身受咧系严重伤害，已经足够。至于点解佢咁做，即究竟系谋财啊，定系有报仇啊，定系咩原因咧？嗰啲动机咧就唔系犯罪嘅元素。不过当然啦，喺听案嘅时候，梗系所有嘢都听晒啦。仲有判刑嘅时候咧，法庭都会考虑啦。咁呢宗案咧，就系睇翻嗰啲证供咧报道出嚟咧，就因为话唔知点解会有人认为咧杀咗呢个人咧就有3000万 吓， 有个咩叫 there 嘅乜嘢组织吓 ，there 我就唔知啦。 here 我就知道、啊、每個禮拜三啊咁上下咧，啲人走去馬會度咧，就睇下有冇3000萬或者多啲啊，多補多乜嘢。咁點解咁虛無嘅嘢，連啲證人自己都話唔知道邊度走出嚟嘅所謂意念啊、idea 咁樣？咁係咪即係反映到而家有啲人係會真係諗啲咁嘅嘢嘅咧？所以無怪得知咧。李汉良大法官咧喺最后咧就似乎讲咗句就话，究竟系教育制度啊价值观出错啊，定系啲人性出错？咁、 嗯、 究竟我哋而家四周嘅年轻人啊，我哋同佢接触嘅时候啊，当然唔好话啊啲老人家啊老饼咧自以为是讲自己咩嘢，而系我哋见到有啲时候佢哋谂嘅嘢，同个世界。现实生活里面的嘢系咪衔接咧？即系大家探测下、探讨下、反思下啦，咁啊。 同埋我谂都系咪需要多啲嘅资料搜集同埋理据咧？即系如果觉得自己得到3000万嘅同时，系咪都应该要自己搞清楚嗰个嘅来源啦、啊？如果唔系，人哋就算真系俾钱你啊，你都谂下吓啲钱嘅来源系咩啦，系嘛？ 系咯，有人话你听有得执啊，你都谂下吓，系咪真系得执先？ 咪就 系咯，唔系弯低腰。扭親腰骨都蝕底啊嘛，咁另外一宗案件咧，當然而家仲係未完全審結曬啦嚇，即係呢個時間，咁就似乎牽涉嘅咧，都係講緊話乜嘢爭哥4000蚊，都係話咩賣嘢食價嚇，咁、會係一個殺人嘅動機啊？咁真係又真係值得大家又諗諗啦，真係。咁而家好多時咧，我哋見到法庭上面有啲案件。工業意外啊，或者係交通意外啊，咁有人就過咗身啦，唔好彩。咁咧，往往咧就有一啲人嘅聲音就話嚇，人命嚟個波嚇，點解罰得佢10000几千？嗱、啊，呢宗案件咧，啊五桂山呢宗咧，就為咗幾千蚊咧，就攞人條命，咁係唔係啱噶？ 我谂即系大家都需要多一啲去反思到底嗰件事嘅黑同埋白啦，有啲嘢系应该做同埋唔应该做。当然啦，法律令到我哋知道有后果同埋知道事情嘅严重性，咁所以大家咧好多行为咧就要去谨守。但系好多行为亦都系除咗话净系唔想犯法同埋唔想得到惩罚之外咧，嗰啲嘅黑同埋白咧，应该同唔应该，可唔可以咧，自己系应该要去谂清楚咯。 社会上人士，我谂。自己各自有把尺的、 嗯、 如果不知道自己把尺是不是正確呢，看多一點比較多一點，不是自己想法一定對的、 嗯欸、但反而呢、就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市民呢，對法律的認識不多，又想借這個機會請教大壯威了。剛才講的那幾個被告人呢，一個呢就是謀殺罪成就判終身監禁了，另外的兩名被告呢都是呢說判了17年。其實17年對於一個的誤殺罪來說呢，是屬於一個長的刑期還是一個合適的刑期呢？ Barbie 不要這麼客氣，不敢說請教都是略知皮毛而已。咁咧就关于谋杀同埋误杀嗰个判刑，可以咁样睇法啦。谋杀咧就叫做冇得喐噶啦，系佢要 fix by law 嘅，就系终身监禁咧就已经系咁噶啦，即系冇得谂，冇得变嘅。啊，咁就以前系叫死刑啦，废除咗之后得翻呢一个处分。咁但系至于误杀咧，咁佢嘅最高刑期咧其实都系终身监禁嘅、 嗯。 不过至于判几多咧？咁法庭咧，法官手上咧就有得走盏嘅啦，叫做咁啊。有啲咧就相对就轻啲嘅嗱，譬如咧系好多年前有宗案件咧，就喺个快餐店嗰处咧，就有人排队，咁咧就大家有啲争拗，咁跟住咧后边排队嗰位咧就另外仲有个朋友咧就入咗洗手间，咁啊出翻嚟见到呢两个打起身嚟咧，佢又帮埋手，咁结果咧呢两位人士咧就将。另外一个呢就打死咗。咁跟住就死咗咪告佢哋误杀囉咁样。咁、 嗯、 其实呢啲就好无谓啦，个起因係咪，即係大家买个饭盒嘅啫。咁最终呢法官係审完之后呢就判佢哋有罪。因为佢哋不认罪嘅、 嗯。 因为试过有医生呢就话可能佢个心脏呢係唔舒服。咁、啊、究竟係啱啱咁啱佢激动得滞心脏唔舒服啊，定係因为俾人打完之后呢导致心脏唔舒服呢，就是个争拗点。咁但係最终呢陪审团呢係判佢哋有罪嘅。咁、啊、就3年监囉。咁、 嗯 啊、但係好人好者真係一时意气啦、啊。你话轻定重呢， 你話對於一啲出入監獄啊，即係或者自己本身諗住謀財害命嘅，啊預咗找數，如果啊少唔好彩，咁咧就未必好長。 係， 但係對於普通人，嗰日翻緊工嘅，仲要養妻活兒嘅，咁啊唔係嘢少。 三日都長啦，如果係咁嘅話就。 咁但係十七年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就並唔係低嘅監禁。 係， 但係相對起，其實佢哋做嘅嘢咧，一個唔覺意陪審員咧。认为佢哋有份谋杀咧，咁啊唔止一个十七年啦，啊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希望劝佢哋点会咁谂嘢 啊？系啦，总之咧都系唔好做一啲会自食其果嘅行为啦。我觉得洁身自爱啦，爱你自己，同埋都要珍惜自己拥有嘅嘢啦。 啊，同埋唔好净系喺留喺自己嘅世界小世界里边啦，探头出嚟望清咗真正嘅世界系点啊？唔知系咪有时候好似李官话斋啦，教育啊或者家庭咧？你保護得啲小朋友多少出去接受出面嗰啲啊大自然嘅經歷咧，係未必對佢成長咧係好健康嘅。 係啦，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壯咪， 唔該 Barbie，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敢作敢變。 大眾咪咧都會提提大家啦，咁啊有時候就出去啊吸收下大自然，咁啊望下呢一個世界咧，的而且確對小朋友嘅成長可能好好多啊。天氣方面又點咧？探頭出去望下啦，咁我哋就有電視機探啊，望下咧就話大致多雲，早上能見到嘅較低，以及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咧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23度嘅。而家室外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90%。先聽聽7:30嘅新聞簡報同埋交通消息啦，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展开有关弹劾总统特朗普滥权以及妨碍国会调查的辩论，预计为期6小时，之后作全院表决。投票只是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能够通过。在众议院享有36席优势的民主党，预计将会赢得弹劾投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对展开弹劾表示伤感，他批评特朗普的作为对国家安全带来持续的威胁，令他们别无他法，只是能够提出弹劾。他期望民主党人认真看待弹劾，而不是表现得幸灾乐祸。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强调自己没有做错事，难以想象被激进左派以及没有作为的民主党所弹劾，这个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另一名总统身上。警方继续调查粉岭公路九巴的致命车祸事故，造成6死39人受伤，56岁车长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涉事的九巴在凌晨过后被拖走，警方说涉事的978线九巴昨日下午4点多驶至松柏朗附近，突然撞向防座栏，再撞向栏外边的大树，上层左边车身被劏开，两名乘客被抛出车外，5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39名伤者送院。警方会以司机的身体状况、驾驶态度、路面情况以及机件性能等方面去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澳门出席庆回归活动，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傍晚就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上昼，习近平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5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昼离开澳门之前，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睇有冇呢以下落嚟咧即將推行嘅一啲新嘅制度、新嘅措施啊，你又可以 update 下我哋啊嚇。咁啊，我而家都係 而家靠你 update 咗我先。 係啦，說文解字啫，依家都係攞住本書仔同大家講下啫。咁啊，消費税咧就增加10% 啊嚇。咁啊，唔少去日本嘅朋友都知道啦。 增加去到10%。 係啦，增加去到10%。咁啊，2019年咧10月起啊，日本嘅消費税咧已經啊由8%咧升到10%啦。不過咧，日本政府咧一样新增了一个叫轻减税率的、部分的食品和没有酒精饮品呢都是维持 8% 的、不过其实你不会知道因为你都是低一个标价 不是他的标价他会写住的 他会写住 8% 还是 10% 他会写住、即是他这件事很均真例如我们在 因为加了税之后我没去过日本 在便利店这样说他呢会有个、他说定价是多少、跟着税后会多少这样这些他即他又货真价实佢即係令我寫咗咁多㗎啦，咁你自己睇啦，買唔買咁樣？ 好，咁啊，第二樣咧就係新增加呢、這個塑膠袋嘅收費啦。咁、去日本嘅朋友仔都知道啦。咁、你依家去日本買嘢咧，就唔收膠袋費嘅。咁、為咗鼓勵環保啦，咁就預計喺2020年嘅7月咧，就會收呢個膠袋環保税啦。咁啊，幾多錢咧？未定嘅。咁啊，到時公布咧，就再同大家 update。 環保措施我不嬲都好支持。 係啊，咁同埋有陣時都係噶。你去到日本旅行咧，咁你翻到酒店臨尾 pack 夾啦，跟住再翻嚟香港啦。啊，你會發現咧。最多的竟然是膠袋因為你每入一間商店它都會給一個膠袋 現在我已經會跟他們說不愛膠袋了是啊、即我就算在香港買有個環保袋其實那個環保袋呢我拿埋過去日本旅遊去到比如便利店或者超級市場呢我就拿回那個袋出來、因為我沒有用的嘛其實我拿它的膠袋都是沒有用的、是不是 是啊說得很對、當然、更加多就是日本人很喜歡派紙袋更加多就係除咗膠袋之外咧，你成個夾咧就好多。如果你中意 shopping 嘅，你去完一轉，譬如喺涉谷買完一轉嘢喺士波亞嗰度，即係真係好多十個紙袋，跟住最後接又係擺上夾咁樣。啊，小白問下你點樣可以同個售貨員講你唔要膠袋或者唔要紙袋咧？ 即係佢俾緊膠袋， 佢俾緊 你 嘅 時候， 點樣同佢講？ 摩伊咁樣。 摩伊 咁。 哦，嗱呢、這個就反而要學啦。摩伊嗱，如果你 或者你 去日本，你想做一個環保嘅分子，你話喂真係太多膠袋太多紙袋咯咁樣，咁啊小白交俾你。 摩伊太口語化， 係 如果你跟 唔係口語化好啲。好似好地道啊！ 我就已經 好 friend 咁樣， 我見地道得滯，跟住咧 咁啊，日本人咁啊， 真係太日本人啦！跟住咧，佢就會同翻 你再 講 日文， 一紮日文，所以你可以嗱指住呢樣嘢 textbook 咁啊，教授指住個膠袋。これはいらないです咁樣 唔得，我都係講翻第一個，因為容易啲。 摩伊 容易啲啊！摩伊，哇！你頭先你長嗰個版本係點啊？ 可你 哇， 系啊，长啲啊，嗰个 真系长啲啊， 摩 伊 或者系 摩伊啊，呢个度咪得咯，系啊，你知香港人嗰啲日语都系，即系最后加翻啲唔该啊，多谢说话，咁就前边用翻啲冇乜敬语啊，即系 friend 啲嘅说话就算噶啦。 有阵时得意喎，咁我 好多人都讲啖咩噶，已经啖咩啊呢个度咁样，咁即系如果人哋俾交代你啊。跟住就講啖咩就唔係咁好啦， 係啊，唔係咁好啦。 即係摩伊就會好啲啦，應該相對 土產少少啦， 土產好啲啊！我覺得土產好啲啊，friend 啲嘛，大家個感覺係啊，最後加多句唔該咯，係啊，多無咯，都好啦。 其實我發現其實日本人咧即係例如呢個咁簡單嘅 conversation 呢個對話入邊咧，問你要唔要膠袋咁，可能我就係好簡單嗰句摩伊，即係喂我夠噶啦咁樣，即係我話唔使啦咁樣，即係意思就係唔使。咁但係。唔係個個日本人咧都會講完摩伊，跟住就話多摩唔會嘅，即係佢哋都係摩伊，跟住就大家好靜默咁就完結咗件事。 誒唔緊要啦，香港人去到日本， 香港人去到日本 係 啦， 又鞠躬又跪低又成，講笑咧跪低鞠躬嘅， 鞠躬 啊，又合十啊，又即係做齊幾乎拍埋手又握手嗰啲，唔緊要，有禮咧禮多人不怪。我成日覺得嚇，有做一個有禮貌嘅人。我覺得人生入面是重要的一件事嚟嘅，就唔係話哇，成日都冇乜禮貌啊咁樣咧，咁啊好多嘢自己受翻嘅。 當趣聞咁講啦，我自己喺日本嘅時候見過有一啲香港朋友咧，咁啊去到即係又係便利店。 俾錢啊咁，買住一籃嘢啦咁樣，一攞嘢咁 貨品 係啦，買住一攞嘢咁佢諗住俾錢啦。咁佢哋咧係好大聲咁喺度講咗句日文嘅。讲一句即系唔该晒，即系拜托晒，我哋 guys mask 咁样。 哦， 咁 跟住嗰啲人就会觉得哇，好奇怪，做咩事？ 系啦，即系嗱，我哋香港人好多时候会觉得，就会觉得咁冇啊，咁你叫人过嚟帮手，即系计钱咁，好正常啊。第一，嗰个人已经企咗喺度啦。咁嗰个人企咗喺度咧，你特登又要再嗌嗰个人又拜托佢咁，咁其实嗰个人会觉得 好怪。 我咪已经企咗喺度咯，即系其实我 feel 到嗰个人有啲懵啊，我咪企咗喺度咯，你就。嘈乜嘢啊咁样？ 咁呢个需要大家微调教育一下啦。咁又唔系叫佢即系佢个本意都系好嘅， 本意系好嘅，本意系好嘅。不过有阵时候可能因为当地人其实生活又个个都辛苦嘅，咁有阵时候去到呢啲即系叫做太多嘅嗰一种，佢哋又觉得唔舒服嘅礼物，佢哋都辛苦。 系呢个有阵时候又俾一啲叫做连锁嘅商店咧，我第一二年去日本咧，讲紧都有十年前啦。哇！嗰種禮貌咧，又係籠罩住你。 係啊， 即係嗰種禮貌係，譬如 你最想睇多禮貌嘅時候咧， 係啊， 十點鐘即係如果十點鐘你嗰啲叫咩 Departure 嗰啲百貨公司開門嘅時候咧，你第一水入去， 我知 啊，哇！你真係皇帝咁出場， 真係鞠曬躬。你去嗰啲舊時，我哋去嗰啲 Lafayette 啊嗰啲，真係哇，真係鞠曬躬啊！佢哋真係又跪低又食。你頭段咧啱啱開嗰啲猿人店咧，你排隊排到抽曬筋咧，你入到佢諗住佢都冇乜心情招呼你啦。因为人太多啦，佢唔系啊，佢跟足你全程噶， 系啊， 跟住喺旁边，你稍微想掂一件衫，佢就即刻用日语话，呢件衫咧就系佢介绍啦，用日语介绍啊，咁佢讲完之后咁，跟住你又讲系，唔该晒，唔该晒，咁跟住你又想试啊睇啊，咁样佢每成个人好似跟住你咁，不过依家冇啦，依家唔系咁样嘅消费模式嘅，咁啊好，再讲多少少先啦，咁啊日本嘅新制度仲有包括咧机场嘅航厦咧就会改名啊，位于东京嘅羽田机场咧会喺出年嘅三月开始咧就啊称为这个国际线的航厦呢就改为第三客旅航厦，即是叫做 Terminal 3 啦。系啦，再讲多次。 第三 terminal。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呢个就系日文嘅说法啦。咁如果中文嘅说法就系第三客旅航 厦，因为一二喺 Narita 啊嘛， 成片啊嘛，系啦， 好怪你觉唔觉？即系嗱，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第三客旅航厦系喺羽田， 即系 旧时嘅羽田咯，系啊。 你原本第一、第二喺成 田，好重要噶呢个。 其实成田本身咧， 系啊， 唔系喺东京嘅，系啦，成田喺千叶嘅， 即系位于千叶， 位于千叶县嘅。不过啲人去东京嘅时候，飞成田咧，因为东京的地方都饱和， 同埋约定俗成啦，呢、這个亦都 即系个机场起唔到，即系得个羽田啦、内陆机场啦，咁佢喺第一、第二就喺成田千叶县嗰个成田机场啦，咁但系大家第三嗰个 terminal 咧就喺翻呢一个羽田改名咧，好容易搞错， 系啦，好容易混淆。如果咧你真系搞错咗咧，你一定 miss 噶啦班飞机，你点都飞唔得切过去，除非你话你我唔系啊，我好悠闲噶，预半个。半预六个钟头去早过去机场，其实冇啲咁嘅人噶嘛。你知道去到日本，大家都食买玩去到 last minute 啦，特别系东京系咪先？你尽量都计尽一分一毫嘅时间啦，唔系一分一毫嘅钱啦吓。咁啊，所以唔好搞错，唔好搞错。搞錯咧就要再買機票翻嚟香港嘅啦， 係啊，隨時砸洗啊，真係 係啊，錢就會再用多啲啊，嗰啲就關於一分一毫嘅事啦。好，第五個日本嘅旅遊嘅新嘅制度啊，特大嘅行李搭車預約咁啊，由於日本咧將會有好多旅客咧就前往啦，日本嘅 JR 咧東海公司咧早前就宣布啦，喺2020年嘅5月啊，全部都係其實配合東京奧運嘅，咁啊攜帶咧一啲大夾啦嘅特大嘅行李咧去新幹線嘅時候咧，需要先預約一個特大嘅行李放置處，咁啊同你個座位一齊去買嘅，即系你就唔可以， 因为佢都惊喂个个拎件大件嘅， 咁你要搭嘅乘客咪少咗好多，同埋即系可能 新干线都变咗慢干线啦，到时 系啦，又可能又计翻钱啦。嗱，如果你喺冇事先预约嘅情况底下，携带特大嘅行李上车咧 ，JR 方面咧会啊有机会见到你就会收取多1000 yen 含税嘅呢个手续费。 哦， 咁 咁啊惨啦， 个价钱系 reasonable， 不过你最好都系 因为佢1000 yen 啊， 系啊。 所以啲人就會覺得 就唔理 啦，俾啦一千 yen，即係好多時就有呢啲心態。你話如果佢標價去邊度五千 yen， 邊度一萬 yen 嘅，咁人就覺得喂唔係啊，五千 yen 啊，一萬 yen， 咁起碼又撈走咗一批人啦、啊。 係咁小白都講得好啱，不過人哋啱啱做一個新嘅措施，你又好難一開始有嚴懲嘅，你開始。我唔知喎、啊，冇听晨光第一线喎、啊，我真系唔知带个大箧上 JR， 旧时都系咁带噶啦。咁你而家一嚟无端端罚我一万 yen， 好嬲噶嘛，即刻着咗。你知大家香港人去东京个心态就系、是。去玩咋嘛、啊、去放松咋嘛係咪先。咁 啦罰錢。 係一嚟就一上喺一出机场就即刻罰錢。你话几唔开心呢咁 啊所以少少地罰下先。 一千 yen 觉嗱即係头先我心态觉得你都俾得起。 啊、 你罰咗你又唔会太唔开心、 啊、 下次有警惕作用。 啊、 其实日本人做呢啲政策真係有諗过、啊、即逐步逐步。 人性 又系循序渐进囉 ,step by step。即你话喂一千 yen 罰得多咗囉喎喂五年后啲人都会带重型行李带好多喎咁到时先罰多啲囉、 嗯。 到时你用五年嘅时间大家都已经熟习咗啦。亦、 嗯、 都好似一个呢、口耳相传嘅一个啊你去东京你带大行李呢会点点点㗎。咁即已经成为咗大家都会口耳相传嘅一件事咁又可以罰得多啲。 最好系咩呢就係、是、去东京嘅时候呢即如果可能将来嚟緊嘅时候都会再希望做多啲呢就係、是、呢个洗劫去。 嗯、 但係都可以洗劫返。点解都可以洗劫返譬如你鍾意东京 shopping 喎、 嗯。 因为所有嘅嘢，你喺嗰度买完之后咧，佢、都系运翻嚟香港嘅屋企。 系 嗱咁样嘅话咧，就真系你细劫去细劫翻啦， 天衣无缝啦， 天衣无缝啊！ 系不过冇噶，你咁你始终会落去行街噶嘛？ 啊、 你行街 唔系，我就系话行街，佢哋啲铺头都可以做埋送去你屋企嘅。 不过香港人又系精打细算啦，即刻会谂啊、那个运费系几多先？咁、冇理由免费运噶嘛？咁嗰个就我估大家要考量嘅一样嘢咯。即系我都真系仲见到好多嘅香港人去到机场嘅时候，将啲食嘢即刻摆晒落口食咗，佢因为个劫超速啊，唔想买多啲额外嘅 KG 啊咁样， 系啊， 几有趣。 嗰件嘢嘅 KG， 其实呢啲画面我都觉得几。 你食咗落肚啲多咗条腰嗰啲唔使啊嘛， 真系好难忘嘅有阵时都觉得啊，好啦，最后一样回应翻琴日小白啦，其实喺告诉彭爷嘅时候都讲咗啦，日本新嘅旅游制度就系、是、呢、這个便利店就不再24小时营业啦， 系、哦、啊， 有啲咁，我都系因为睇到你讲呢一个而再揾埋其他嗰啲。叫做一冧冧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知喂好多朋友都喺常常去日本啦，咁、我知道我好似崔杰同啊去北海道啊， 系啊， 跟住朱海婷又滑完雪 翻 嚟 啦， 系啦、啊，你谂下， 佢哋 即系稍为轻松举两个例子，都已经话俾你听，哇，即系有都喺日本，咁所以呢啲讲嘅重要事项或者注意嘅事项咧、都俾大家一个留心啦。 系啊，便利店嗰个系紧要啊，即系如果你系去嗰啲。譬如北海道冰天雪地嘅地方， 啊、 哇！你谂住附近有间便利店啊，唉、哎，算啦，啲嘢唔好买住啦，去到先算啦咁样。 谁不知 你真系哇，遇到便利店冇开心或者闩咗门咧，你真系饥寒交迫。你谂下几唔好咧，系咪先？即系叫调查多啲，了解多啲当地嘅情况咯。 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枪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要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想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就反扣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无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 逃离他温馨的眼光。 别再哭，别再望， 包的香气满足吗？曾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哀悼那落下，谁施法眼泪竟能够中化？微笑就是门匙，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临派对要高声讲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难看，囚犯靠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别忘事干，假设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预感到很压望，他温馨的眼光，别再哭，期待你明天到来，一推开门一推开，在条条大路又遇上相爱，寻找最爱来感激今次分开， 出口的一线光， 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好处便容易放，感觉过绝望，今天你无奈看，还是有出路可逃亡，请逃亡，回头都找不到曙光， 一首歌曲嚟自周国贤，加上咧就 J Dub 啊，逃生门啊，周国贤真系，哇喺屋企都讲日文嘅佢，屋企同啲女女讲晒日文啊吓，好嘢好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9%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睇晒啊，全香港咁多份体育版咧，都用呢个咧做版头嘅，就系咧，球迷咧就尽撑港队啦，咁啊，虽然咧港队啊吓输咗波啊，但系咧博尽无悔啊，睇到每一份嘅体育版咧都。见到都系支持香港队啦，讲紧嘅比赛咧就系琴日啊，东亚杯啊，咁啊小弟琴日都认真喺电视机面前咧就睇足啊两个钟头，不过咧一开始就失波咧，难免系有少少失望嘅，因为咧叫做啊开赛八分钟咧就俾国家队咧就攻破大门啦，当时咧国足嘅中场咧张稀哲咧就喺右路嗰度啊开出角球啦，无人顶中之下咧皮球咧弹地而起。回防嘅基云尼咧又反应不及，被中国队嘅后卫咧吉祥啊就顶入咗啦，咁啊先输1-0啦。 个后卫叫吉祥啊， 系叫吉祥，系啊，但唔系吉祥第二个祥字唔系好吉祥嗰个吉祥，即系个吉字系得一个啦，系大家即系喜庆嗰个大吉大利嗰个吉啦，个祥就系非常嘅祥啦， 哦， 系啦， 逆 光非常嗰个非常系吉祥咁样，系不过即系唔知国语系咪呢个音咧，我唔系好熟国语啦，要问翻啲专业人士先知道，咁2-0嗰球咧就系判罚12码嘅，咁所以睇到成场咧香港队除咗第一球有球冤枉波啦，可能未集中啦，定还是即系。有少少疏忽啦，咁啊俾国家队咧攻入第一球啦，第二球其实即系12码呢啲好多都系观点与角度嘅， 系啊系啊， 咁、又有冇 输咗球12码又啊心又有条刺咧、香港队， 同埋有冇后卫又愿意蓄意犯规咧？咁我估计系冇嘅，咁但系喺叫做球证嘅角度啦，你系犯规噶啦，咁仲要喺咧禁区入边犯规，咁啊哔直指12码点咁样咯，咁有晒交代，又睇晒咁多份报章咧，大家都。 傾向好支持香港隊啊，始終香港足球隊咧要香港人去自己去 撐佢， 係撐啊！好啦，咁啊，你話喂成個比賽入邊冠軍係咩啊？你做咩講緊個季軍戰講咁多噶？咁樣我係講個冠軍戰啦。咁啊，黃仁範啊，世界波做低咗日本啊，講緊咧就係南韓啦方面啦嚇，喂1-0咧，喂捧走咗東亞杯咯，擊敗咗日本隊啊！講緊就係、是南韓方面啦。咁睇到今次咧，可能因為叫做南韓方面咧要贏波先可以捧杯啊，因為日本咧和波就可以攞到冠軍嘅、 嗯， 但系咧睇到南韓方面咧決心極大，一開波咧就利用快速嘅緊逼咧嘅踢法咧向到日本咧進襲啦，咁啊面對對手咧如狼似虎嘅攻勢，日本咧開賽之後咧就處下風啊，九分鐘之後咧南韓啊開出咧右路嘅角球啦，係啦咁啊球員咧一頂啊中眉嘅，15分鐘咧日本還以顏色啊，咁啊鈴木武藏啦都係琴日大家喺 JD 入邊都有講啊，即係北海道札幌江殺多嘅球員啦，咁啊呢一位咧就都麻麻地啊，其實大家覺得咧即係鈴木武藏啦。即係都係日本人名啦，咁好高大噶嘛，喂、其實佢都係混血兒嚟，即係發現咧，這個日本咧好多現役嘅球員咧， 咗 係啦，做一啲南美嘅球員，因為可能早一個十年咧，日本足協咧都好沉迷巴西波噶嘛，你知道佢哋即係日本人對南美嘅足球咧係一種莫名嘅愛戴， 口碑的而且確咧 就盧比杜叔叔開始係咪？ 足球小將影響嘅呢個 係啊，俾足球小將影響啦，咁可能都好膜拜啦一啲南美嘅足球咁樣，所以就都好多你依家今時咁就睇都好多巴西嘅球員咧喺日本混食 嘅， 喺橫濱水手咧。未有几个球员入咗波之后庆祝嘅、好似做啲龙珠嘅动作嘅，跟住嗰啲巴西球员又好似好投入到日本文化，跟住日本人又好中意呢啲巴西嘅球员，觉得佢哋好， 即系觉得佢哋森巴嗰种咧开心快乐嘅足球咧就可以活现喺 J League 咁样。 系啊，咁啊，亚洲嘅足球都一步一步进步啦，咁啊，希望进步咧都可以喺香港嗰度可以睇得到啊， 咁啊更加好啦吓、 啊。 好啦，先听听啊8:00嘅新闻报道啦。 好多新嘅成绩，警方继续调查粉岭公路九巴嘅致命车祸事故，造成6死39人受伤。56岁车长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涉事嘅九巴喺凌晨过后被拖走。警方话，涉事嘅978线九巴，寻日下昼4:00驶至松柏朗附近。突然撞向防撞栏，再撞向栏外边嘅大树，上层左边车身被劏开，两名乘客抛出车外，5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39名伤者送院。警方会以司机嘅身体状况、驾驶态度、路面情况以及机件性能等方面去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8，澳元0.686，加元1.311，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909点，跌2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5.21美元，卖出1475.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泽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十二月啦，等他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有唱假期陈凯琪。如果咧特登要问我咧喺冬天嘅时候听咩歌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咧有啲奇异啦，因为咧听歌真系好随住你嘅心性啦，随住你嘅思绪啦。但如果一定要话冬天听咩歌咧，我觉得咧就比较适合听一啲 oldies 啦，听一啲怀旧啲嘅歌啦，因为咧冬天嘅时候提醒我哋一年将尽。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Miss Poon， 你作为一个不是很做家务的人，你觉得波城适合帮你做什么家务呢？ 抹冷气机搬入来之后可能差不多一年都没有处理过，不是很出到风了已经，所以你可以去处理一下。 Hello， 我是 Miss Poon， 想知道我选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星期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很多时都会见到城市论坛。 星期日维园又点止得你苏敬恒和维园阿伯，这里还是一大特大班外佣姐姐的野餐热点，又是很多香港人跳舞跑步打波拍拖影相写生放船仔游行集会的首选。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走入维多利亚公园看众生常， 星期六晚九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咧，系八点搭二个字啦，八点十分嘅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直播室咧就换一换人啦，啊除咗小白同埋阿 O 之外咧，咁依家咧换多咗有两个人，啊我呢一把声音咧就系彭仔程振鹏，仲有朱海婷， 我呢把声音就系朱海婷 Heidi 咧，大家早晨啊， 早晨啊，啊咁啊朱海婷都系驾驶者啦， 系， 咁啊依家呢个天时咧。嗰種嘅路面嘅情況係特別要注意啊！ 因為你話咧開始有啲毛毛雨咧，令到個地面咧其實濕咗，但係又未至於係落到好大雨嗰種咧，啲水會一路流住咧。咁嗰陣時有啲嘅即係資深駕駛者就話俾我知咧，呢啲叫做牛油地啊！因為當佢有啲水開始滲咗喺個路面，但又唔係太大雨嘅時候咧，就係特別跣嘅，會好容易將一啲可能表面嘅污跡咧都即係好似整起咗咁樣，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同埋要預翻一定嘅剎車距離啦。 係啊，咁啊。 路面嗰个情况咧，系确系值得大家咧，即系多注意啊吓。咁啊，亦都唔希望咧，即系有再有任何一啲咧严重嘅交通事故发生啦。咁啊，咁啊，寻日就发生咗一宗咧，即系好令大家咧担心嘅一个大型嘅交通事故啦吓。咁啊，希望咧即系啲伤者能够系尽快系康复啦嗬。咁啊，因为嚟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啦。咁啊，家人咧都系等紧咧同你哋一齐咧去。去度过嘅，咁啊，所以希望咧喺度祝福啦，嗰啲嘅伤者，系啊，大家都要尽量喺驾驶上面咧要注意多注意啊吓。咁啊，今日咧嚟到星期四咧，既然我哋讲咁多啲路面啊，都系同咧天气都相关嘅。朱海婷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样？ 嗱，现时气温就19度，其实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喺屋企入边觉得啊，好似都几暖啦，同前两日一样啊。但系啲老人家成日话啦，遮住咗两滴雨咧，就会乘机翻风啊，同埋凉翻啲。到我一落到街咧，其实觉得比我想象中冻咗啲，咁所以大家都有一定嘅准备吓。19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88%啦，大致多云噶，早上能见度较低，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嘅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3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风势系间中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啦，都系早上清凉，星期六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噶。 好啦，咁啊嚟紧星期日就冬至咧，到时又唔知道系咪真系会好似预期咁样会比较冻一啲咧？ 其实凉凉地冬至都好啊，因为咧一家人围埋食饭，你可能呢排都会拣打边炉啊， 系 或者烧嘢食啊，又或者系盘 菜啊， 咁啊有啲嘅冻冻啲嘅感觉，几啱 feel， 或者羊腩煲啊， 哇，越讲越流口水啊，真系，哎呀！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咁星期四啦，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 ，Heidi。早晨，晨哥听众大家好。 系。 好正能量嘅声音吓。 冇错，几时都要吓 keep 住呢一种嘅感觉。咁啊，寻日咧港股咧都算有啲正能量吓，咁啊最终咧升咗40点咁。 够唔够啊？升40点够唔够咧？ 哇！呢、這、一個嘅可以話咧係曾經高見咧係27,970点，爭啲就掂到嗰個28,000嘅啦嚇。咁可以講話咧，即係大家都有一啲嘅喜悦嘅感覺。咁雖然咧最後咧。恒指咧就系、是、收市系报27,884点啫，升咗40点啫。但系主板成交咧都唔错、哦，有接近咧系即系950亿元咁。 好睇翻啲啦，所以都要问下 Dicky 会唔会有近期可能你对都年尾啦吓，会唔会对个即系向上嘅目标啊或者个睇法会有少少嘅调整啊？ 好。港股表现过去呢真係个零礼拜表现都真係系威系齐啦，连同五个交易日咁有个上升裂口出咗嚟之后呢都挨住28,000啦，好似头先彭姐同 Heidi 咁讲啦。而家真係要數剩返嘅日子，即係讲緊今年嘅交易日，係今年交易日啫，就真係 扣除假期 吓，係 啦，扣 埋 假期啊。係呀，咁跟住好快呢就圣诞之后又元旦，咁即係大家都准备定要去諗下边度庆祝啊，去边度玩啊，咁 要卖下年结呢， 都系嘅。嗱，呢个咧都会系往往大家好憧憬嘅，就所谓嘅 window dressing 粉饰橱窗，咁都真系有呢啲效应嘅。往往年底之前咧，又会做翻好少少个事，咁即系呢个你话会唔会系真系向来啲基金经理要追翻啲表现，咁跟住临尾买翻高些少，咁啊真系拉匀计可能跑赢大市咁样啦吓，都真係會往往發生呢個情況。不過咁即係好多呢啲歷史傳統效應呢，亦都唔係話會年年都會發生㗎。譬如美國夠有個一月效應啦，咁但係又唔係話代表即係一月效應就一定係個市升，咁全年就升，又或者係一月就係一定係禮升，都唔係100%嘅。不過喺呢一秒鐘如果你話從幾個角度講呢，我暫時就相信恆指28,300呢個阻力都幾大嘅。即係我覺得就算試埋呢個位置呢，今年就差唔多啦。 者都叫做收夠炒啦，臨尾都做返個比較好啲嘅表現。一來技術上去到呢個位置，啱啱喺個即係上升通道頂啦。二來呢就而家呢我哋見到有一個技術指標個 RSI 呢有少少背道而馳呀，同個指數表現。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我哋亦都可以睇下恆指而家嗰個即係組成嘅部分、 嗯、 其實都近呢段時間呢升勢呢都好靠騰訊。當然啦，有個別譬如啲內銀啦、啊、都爭氣呀、啊、咁、那個股價都升返上嚟，但係你話要佢哋再好顯著作突破咧都有啲難，同埋亦都見到咧就係、是、過去我都好睇好嗰三隻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都有少少真係高處不勝寒啊！三隻尋日咧都係好大嘅成交金額，嗯、但係咧股價都有少少回落，咁即係的咁多獲利回吐啦，升得都多噶嘛，咁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嗰個動力都開始即係有少少減弱嘅情況，咁、嗯、所以臨近即係都即係聖誕咁可以都計下數買聖誕禮物。 而家圣诞中买， 全部钱放喺个股市。 而家圣诞中话买咩咧？冇咗呢支歌仔唱啦，即系唔好讲单一嗰只啊！即系你话冇咗呢样嘢，反而好似头先 Dicky 讲，我哋留意咧，好多时就系话，以个成交金额，如果你话个市嘅状况配合个大成交金额，好似头先讲，你反而系获利回吐嘅迹象咧，可能要留意翻嗬。 嗱，系啦，即系话而家咧都仲系有个千亿每日成交金额咧，我都未担心嘅、嗯，即系我唔会觉得话大调整嘅，即系话仲可以再逐市高位嘅短线。但係如果你話大家會見到，譬如話，咦，因為都真係就嚟放假啦嘛，咁、嗯、可能個成交金額回落翻，假如真係回落翻到得個800億左右度咧，咁可能就真係一個先兆啦，就即係話，即係呢一轉嘅即係升市咧，可能嚟到呢度需要即係停一停，唞一唞氣咁樣啦。同埋頭先都講成交金額比較大嘅股份枕住，其實都係騰訊一路都係靠佢嚟帶動住個市，跟住當然裏面亦都唔會冇咗建行啊、中國平安啊呢、嗯、一類啊，即係友邦啊咁。咁但係嗰三隻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咧，一路排喺十大位置嘅。咁佢哋真係，我都過去都有講啦，真係要等佢哋恆指出年第三季嘅事啦。亦都呢段時間唔會冇波幅嘅。不過真係有啲即係數據表現好，譬如話我之前講話啊，對小米有個比較樂觀啲睇法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個禮拜其實升一成幾㗎啦，已經就講完到而家。係啊，咁佢係有 5G 手機賣啊，咁呢啲全部都好樂觀嘅。咁但係咧，咁我諗即係短線嘅股價都叫做需要唞一唞氣，因為尋日就見到三隻同股不同權嘅股份出現咗呢個跡象。 咁啊，睇下油價啦，因為你見到咧近日個即係油價方面咧都好似有翻啲嚇，或者啲油股啊，彭仔都中意呢啲股份噶嘛，都走勢都唔錯喎嚇。 尋日都幫咗個大市嘅喎，啲油股。 哦，都係㗎。亦都見得到，譬如話以美國個即係近期由你話庫存開始啊，到呢一個都千呼萬喚，其實都已經出咗來啦。呢一個即係全球最大市值嘅股份啦，而家已經係成為咗呢一個即係沙特阿美啊 ，Saudi Arabian Oil、嗯。咁佢亦都即係近期喺上咗市大概八個交易天咧。個股價咧都顯著做好嘅噃、嗯啊、即係由32蚊左右到咧，都一路升到上去38.7，咁但係尋日回翻啲喎，咁佢而家嘅市值有幾多咧？哇，真係驚人，70,000多億美元，即係我都好難想象嘅呢個。 咁但係尋日譬如油股嘅做好同呢一方面有冇關係嘅咧？ 嗱，都幾方面都有關嘅。第一就係你話對於國際油價啦，即係一路都等住。沙特係未上呢段時間油價唔會跌嘅，講真，佢自己都會控制個供應啦，點會俾個油價冧啊？即係呢個唔係陰謀論，呢個係好刻意嘅操作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講到琴日啲油股咧，有個別譬如話中海油，表現真係幾好嘅噃。咁我諗有兩個原因啦，一就真係有啲券商又睇翻好啲啦，對於佢嘅股價表現；而第二咧，亦都會覺得佢嘅產量咧有望係有個上升喺度，咁所以亦都對佢個股價咧就帶嚟一個刺激作用。不過咧，都淨係局限於咧就隻中海油啫，其他嗰啲咧都唔見到話都好亢奮啊！即係當然由低位計，中石油都升翻好多噶啦，啊，琴日就叫做即係叫做持平啦嚇，唔係話即係升好犀利，都升嘅都，咁但係咧就。真係都係嗰句，永遠都會諗翻當年啊，股神巴菲特喺2007年嘅十月個大市就嚟見頂嘅時候，減持中石油就13.幾，而家 中石油就得翻三個百。 我記得上次都有講嘅呢樣嘢啊， 太驚 係歷在目。係 啊， 我俾你升翻啲又如何咧？真係，不過即係咁講都好嘅，即起碼升翻啲咯。 係，喂，咁啊不妨亦都記一記啊，尋日呢個日子啊，2019年12月18日做乜嘢咧？ 記咩？記咩？ 就係香港咧第一間虛擬銀行試驗嚇，尋日啊，咁啊究竟咧即係呢一個嘅銀行業啊，以至到喺投資機會方面會唔會隨住咧？即系香港嚟讲啊，随住呢啲虚拟银行咧开始嚟啦，啊咁啊，小投资者会唔会可以即系睇住呢一啲虚拟银行嘅发展咧，未来有啲投资机会可以见得到咧？ 好，咁即系当然就即系要睇下佢哋背后系边个老板，边间公司而嗰间系咪上市公司啦，系咪？咁唔使讲话第一批，咁其实喂，讲真谂下，其实发牌到而家又搞咗都成9个月噶啦， 哇，多过半年啊！ 係啊，多過半年啦，有9个月就差唔多啦。咁嗱，第一間就眾安啦嚇，咁其實眾安可能大家都熟悉啦，就其實眾安在線咯，係咪？咁香港上市㗎啦。咁其實呢間銀行咧，就係有兩間公司合資嘅，即係眾安銀行就仲有一間叫百事達，兩間都香港上市公司。咁當然你話喂，嚟啦噃，就今年3月底咁有牌，咁啊8个啊嘛， 尋日啊試驗啦。 系啦，而家終於都事業啦。咁留意一個所謂嘅專有名詞，呢、這個名詞可能大家都唔係好聽過嘅。真係叫做沙盒。咁咩叫做沙盒咧？ 係咯。 如果係啦， 係咩系統嚟㗎？ 係冇錯冇錯，彭姐講得好啱。可以咁講，其實咧就係、是、一個可以話係一個測試嘅系統嘅狀態啦、哦。可以咁講，呢、這個係金管局提供嘅、哦，即係俾佢哋可以係即係提供係一個咁樣嘅，可以話係。試驗嘅一個場景咧，可以咁形容咧、嗯，即係唔係真係 roll 機拍攝，係而家咧，喂，兩個演員對下對下啲鏡頭先， 是是是 對下啲對白先。 但有陣時候我哋叫試當真嘅喎， 係呀， 因為你有陣時候你覺得咧拍嘅時候咧，又會有太多嘅外在因素啊，又或者個演員會緊張咗，試當真呢下點樣睇啊？ 真 係 我哋都係咁講 嘅，不愧係才女，亦都係不愧係娛樂界嘅，冇錯，佢哋都真係試當真，真係唔係講笑。因為呢個真係已經係正式提供咗服務㗎啦，即係不過喺個沙盒嗰度咧，就即係確保所有嘅流程都係暢順，就正式推出呢一、這個即係市場咯。咁所以其實監管機構冇硬性規定嘅，即係不過問題佢都想買個保險，咁我會喺個沙盒嗰度做咯。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有咩事都可以。即係容易咧，就係救得到。簡單啲我可以咁形容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已經正式投入服務噶啦，即係咩都會做咯，就冇分行咁解啫。咁但係我諗初期都係比較啲簡單啲嘅服務嚟嘅，即係都係啲存款啊，甚至乎可能係一啲貸款啊。咁亦都因為即係大家等啦，就係話會唔會佢哋可能啲優惠會好啲，尤其是存款，因為你唔使養咁多人啊嘛，係嘛？咁但係亦都係我諗會係吸引到啲中意試新嘢嘅存户，同埋就係話一啲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開户金額唔多嘅存户咯。即係你話好大嚿錢咁，我諗佢哋都會中意啲所謂 brick and mortar 即係一啲傳統嘅分行 咯。係咁啊嗱小投資者自己留意住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即係話題想同阿 Dicky 講咧，就有關於咧就係有見到有一啲按揭轉介公司咧就。出嚟表示咧就话，哇！如果系最近期咧，即系买咗楼入市嗰啲嘅买家咧，即系都要小心啊，可能咧都要面对呢一个负资产嘅压力啊，有机会要面对啊咁。咁其实呢一番嘅说话或者分析咧，究竟系危言耸听啊，定系真系当头棒喝咧吓？ 我會覺得咁其實呢就睇個情況而定啦，我覺得唔係完全不無道理嘅。首先第一件事就話大家都知道，即係施政報告改變咗啦，即係放寬咗所謂首次置業者嗰個按揭嘅所謂成數。咁如果你話喂，我真係可以借到譬如話我當係買咗按揭保險，我真係借咗90%喎，咁你層樓跌一成呢又唔係好出奇喎，因為好多即係當然，因為而家你講緊呢個計劃就係二手樓啦，但亦都因為過往有段時間呢，好多啲發展商推新樓嘅時候都會提供好高成數嘅議案啦，咁亦都再者呢就係過往有段時間就佢哋好興起一啲真係車位咁大嘅納米樓啦， 咁亦都因為隨住即係金管局放寬香港政府放寬嗰、那個即係、就是、物業嗰個按揭嘅成數咧，咁呢啲所謂嘅納米嘅單位，除非你真係話咩乜乜校網啊，位處市區位置啦，如果你話有 啲買嚟要個地址都抵啦，係咪？即係唔住都抵係咪？ 係啦，報個地址都抵嗰啲就即係跌幅啊遊行，但係如果你話哇山卡啦，仲要豆腐潤真係車位咁細，喂嗰啲樓咧就真係跌嘅，因為咧好簡單，第一佢開得高，第二。大家而家寧願買二手樓，唔買嗰啲，所以咧嗰啲所謂嘅納米單位偏遠地區咧，其實由高位計咧，真係好似趙先生一年前講，跌足三成，跌足三成啊！所以咧即係冇承接力，咁亦都租又唔係好租得出嚇、啊，即係嗰、那個租金回報率又低，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從銀行估值上高咧，你話喂會唔會好技術性地呢啲樓已經係跌入負資產狀態？當然佢未必話會有人跌三成劈價去買嘅，但係咧好明顯就係話即係個估值會係低咗㗎啦，一定。咁、所以咧即係我又覺得唔係危言聳聽嘅，但係你話係咪會好影響到銀行嗰個所謂嘅按揭業務表現咧，令到佢哋壞帳會大幅上升咧？都唔會，因為呢啲係比較係好少撮嘅個案嚟嘅，即係呢啲如果你話係。咩高位買咗納米樓啊，跟住納米樓嘅樓價跌咗落嚟啊，跟住令到技術性嘅跌入負資產啊，咁呢啲都係少數嚟嘅。 係咁啊，都大家分享一下啦，因為都有朋友咧，即係認識得咧，佢哋係做呢一個物業按揭嗰啲咧，即係銀行入邊做按揭咧，都講話咧，哇，原來有個別銀行咧都出咗啲通告，就210。零尺楼下嗰啲咧唔做啊， 即系啲农床盘嗰啲咯， 即系唔做， 系啊， 唔做 啊，即系唔做mortgage 唔贷款俾呢啲啊。 点解咧？系嗱， 危险咯，因为觉得如果 佢个楼价跌， 系啊，就呢啲会先跌咯， 构成风险咯。 系啊，都就系阿 Dicky 所分析嘅差不多系一样咁滞啦吓。咁啊，咁啊，所以大家啲投资者自己去考虑清楚啦，入市 衡量风险啦，系啦。 好，咁我哋今朝就倾到呢度先，咁啊。听日再同阿 Dicky 倾过，多 谢 你， 拜 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Coldplay 的最新唱片 Everyday Life 不单止有 CD 的实体唱片，更加出埋黑胶，而且制作可以话非常非常之精美啊，可以话好多人好期待的唱片。里面的 Orphans 这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Coldplay。彩嘅編曲貼地嘅題材，再加埋 Chris Martin 把靚聲啊，絕對係最佳配搭啊！呢、這個禮拜佔第二位 ，Coldplay Orphan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好啦，時間差唔多到早上嘅八點半，先聽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展开有关弹劾总统特朗普滥权以及妨碍国会调查的辩论，预计为期六个钟，之后作全院表决。投票只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能够通过。在众议院享有36席优势的民主党，预计将会赢得弹劾投票。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的波洛西对展开弹劾表示伤感，他批评特朗普的作为对国家安全带来持续的威胁，令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够提出弹劾。 他期望民主党人认真看待弹劾，而不是表现得幸灾乐祸。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连发多篇贴文，强调自己没有做错事，难以想象被激进左派以及没有作为的民主党所弹劾。这个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另一名总统身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澳门出席庆回归活动。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上午，习近平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午离开澳门之前，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的时候说，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值得总结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特色。他在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的时候，充分肯定他的工作，赞扬他带领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定经济发展等取得很多新的成绩。警方繼續調查粉嶺公路九巴的致命車禍，事故造成6死39人受傷。56歲車長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涉事的九巴在凌晨過後被拖走。警方說，涉事的978線九巴昨日下午4點多駛至松柏朗附近，突然撞向防撞欄，並且之後再撞向欄外面的大樹，上层左边车身被劏开，两名乘客抛出车外，五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39名伤者送院。警方会以司机的身体状况、驾驶态度、路面情况以及机件性能等的方面去调查。警方起诉7男1女涉嫌在6月9号港岛区游行结束之后，在立法会一带非法集结。警方表示，当日游行结束之后，有示威者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一带涉嫌非法集结，并且在6月10号凌晨起冲击警方的防线。警方采取驱散行动，在湾仔告士打道一带一共拘捕10个人，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保释期间共有3名男子拒保候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在過去兩日控告7男1女各一項非法集結罪，被告年齡介乎20至34歲，案件將會在下個月2號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9， 日元 109.58， 瑞士法郎 0.981， 澳元 0.688， 加元 1.311，新西兰元 0.659， 人民币 7.01， 英镑对美元 1.309， 欧元对美元 1.1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923 点，跌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75.15 美元，卖出 1,475.64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水景基地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噶。重复多次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水景基地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车龙在泽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慢车啦，排到泽安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彩虹村。太子道东去旺角，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啦。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啊嘅支路啊，出九龙方向去翻马鞍山路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喺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时间嚟到啦，早上嘅八点将近咧四十分嘅啦吓，咁啊听紧嘅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啊先嚟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都系多份中文报章嘅重点新闻嚟噶啦，咁啊讲到话有一架咧系978线路嘅呢一个嘅九巴。978咁咧就喺寻日晏昼啊，驶经粉岭公路接近呢、這个松柏朗嘅时候咧，就系、是、失控嘅，咁啊撞向咧左边防撞栏啦，之后咧就再冚向咧系 栏外嘅一棵大树之后，系滑前就停咗落嚟。巴士上层咧就被劏开嘅，咁而两名嘅乘客咧就系被抛出车外，意外咧系酿成有六死三十九伤，咁当中咧五个人系当场身亡嘅，年纪最细嘅伤者咧只系得三岁，咁事后咧就可以睇得到嗰个巴士嘅上层左边车身咧几乎咧系成个咧飞脱出嚟啊！有座椅咧都跌出车外，肇事56岁嘅车长咧就通过酒精呼气测试，系涉嫌咧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噶。有伤者表示咧，意外后车厢咧就成为咧哇好多血嘅一架车咁样，深感到咧自己同死神系擦身而过嘅。政府同医管局咧启动咗应变机制嘅，咁意外起因咧就由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去跟进啦，重案组亦都会调查会否涉及刑事责任啦。而九巴安全总监啊关志伟咧，佢表示啊，涉事嘅巴士车龄咧5年，咁前日咧完成咗每个月验车嘅程序，咁结果显示合格嘅。咁涉事嘅车长咧56岁啦，佢加入九巴咧都18年嘅啦，驾驶咧978呢一个路线咧系有2年咁耐。咁而今年9月咧系完成验身，健康状况良好。前日咧系休息日，咁车长上一次咧就喺2017年喺车厂嗰度倒车嘅时候咧有轻微嘅意外嘅。重复一次咧，就呢一位嘅车长咧，佢加入九巴18年啦，咁驾驶呢一个978路线咧有2年多啊。而呢一个嘅死者当中咧，就3男3女啦，年龄就由31岁咧至到59岁噶。咁据了解咧，就两个乘客咧被抛出车外嘅男女啦，有3个人咧就喺上层左前方咧被发现啦，有1人咧就系响巴士楼梯嗰度发现嘅。39名嘅伤者咧就介乎3至74岁，包括一名12岁嘅儿童嘅。咁经治理之后咧，有5名嘅轻伤嘅伤者已经出院啦。另外有34人咧需要留医，当中咧有6个人严重，28人咧系稳定嘅。咁喺呢一度咧，就系祝福咧伤者咧能够系早日康复啦。咁呢一个嚟自咧今日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睇文汇报方面嘅要闻啦，就讲到啊破欠申请近3000宗，建造餐饮零售重灾嘅。咁香港就业市场萎缩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琴日喺立法会会议嘅时候咧，就回应议员提问啊，讲到啦，横跨不同服务行业嘅旅游啊、会议啊同埋展览服务业界咧嘅业务系收益系大幅下跌咗27.8%，亦都系自2003年嘅沙士以嚟最大嘅按年跌幅。嗱，如果咧整体嘅经济特别系消费市道继续系显著转弱，咁啊嘅话啦吓，失业率咧或者会急速上升。其中啦，同消费啊或者系旅游相关行业嘅就业情况咧，将会咧系特别系严峻嘅。嗱，讲翻咧，香港经济喺第3季咧步入衰退，不少行业嘅业务收益都系见到收缩嘅。零售、住宿同埋膳食服务咧，尤其系受到呢个系暴力嘅本地社会事件咧严重打击。呢三个服务性行业嘅业务收益喺第3季咧按年分别跌嘅咧，就系讲紧吓呢一个零售嘅跌咗17.5%，住宿及膳食服务咧就跌咗咧呢一个嘅19.1%嘅。咁啊睇翻啦，喺9月至到11月合计嘅失业人数咧，同期亦都急增咗6000人，去到31600人。佔整體失業人數的 25%。 由9月至11月開始，失業率最高的5個行業就分別是樓房裝修、修葺和保養的。另外第二就是這個餐飲服務業，第三是零售業，第四就是地基及上蓋工程業，第五就是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業。 咁罗志光亦都讲到啦，喺过去十二个月啦，破产欠薪保障基金总共接获咗2992宗嘅申请啊，申请数目咧最多嘅行业就系建造业嘅。咁亦都讲到啦，嗱十一月啦，睇翻十一月访港旅客嘅数字咧，系按年大挫56%，跌至咧2003年咧沙士肆虐时候嘅水平嘅。酒店业重创吓，酒店业啊联会嘅一个发言人就讲到啦，圣诞啦、农历新年嘅酒店订房率都系欠佳嘅。咁部分酒店嘅订房率只系得5%-6%啫，实际嘅情况咧就要视乎未来一个月、未来一个星期啊访港旅客嘅数字。如果持续下跌并且系跌幅扩大嘅话，就会令到咧整体酒店嘅入住率咧下跌到去咧超过系跌超过30%嘅。咁预料房价咧亦都会跌成40%咁多吓。到明年第一季咧，暂时都未乐观嘅。睇翻啦，而家我哋全港咧大约有80,000间嘅酒店房间。咁原来话未来嘅2年咧，亦都将会新增成过万间嘅。咁所以如果喺旅客人数大幅下跌嘅情况之下，酒店业界都是面临前所未有咁大的挑战，大家要留意翻啦。 咁嗰阵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贪污案当中被判监7.5年嘅71岁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寻日咧就刑满出狱啦。咁啊佢早上咧就踏出赤柱监狱嘅时间，面露微笑，由朋友咧就护送之下咧就坐车离开。咁啊途中啊转乘另外一架嘅车避开咧就系过半百嘅传媒啊。咁啊追访去到佢嘅寓所，咁啊同佢喺屋企咧就等候多时嘅妻子就聚首啦。咁许太咧较早之前接受访问嘅时间话到丈夫咧挑剔啊，中意食肉就唔食鱼嘅。咁喺狱中啊，体重一度咧就系暴瘦，咁啊之后慢慢回升。咁啊今后喺饮食上面都会尽量迁就咧佢嘅喜好。不过咧许太亦都指出啦，丈夫年纪渐大啦，身体开始出现毛病。咁啊近日咧亦都有甩牙嘅问题，亦都曾经因为眼睛毛病要入住咧就玛丽医院进行小手术。咁啊幸好啊精神尚算饱满，话到啦唔系大肥仔，面色各样都唔错。咁许仕仁咧，2014年12月底啊，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咁啊串谋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及串谋贿赂公职人员等等嘅多项罪名，被判监7.5年噶。佢喺狱中表现良好，获减刑1/3。寻日度过咗5年嘅狱中生活之后，获得自由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转睇下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讲到啊，习近平主席咧就系到咗澳门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晏昼咧就系抵达澳门啦，准备出席咧听日举行嘅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咁佢到步嘅时候咧，就盛赞澳门回归20年啊，取得嘅成就啦，同埋进步系令人自豪噶。佢话咧，祖国人民、中央政府亦都感到自豪。咁佢其后咧会见澳门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就赞扬咧澳门政府喺佢带领之下咧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在維護國家安全、保持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發展、促進民生改善，以至深化和內地的交流合作、擴大對外交往等等，都是取得很多新成績，鞏固和發展了澳門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的。講到習近平今天在澳門的行程會怎樣呢？他今天會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現屆官員以及是澳門的各界人士。在傍晚今日会出席是由特区政府所设的欢迎晚宴，以及会欣赏一个叫做濠江情中国心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嘅，就系咁啦。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星岛日报》嘅头条报道。 而我知道呢个文艺晚会咧嘅演出咧嘅即系歌手嘅阵容都好犀利。 哦，一定啦。 系啊，好啦，咁啊讲下咧就系呢个《香港经济日报》方面嘅讲文啊。流感咧处于低水平，维公院病房咧已经逼爆噶。嗱，政府琴日咧就公布最新嘅流感情况，指本季啊呢个本港嘅季节性流感嘅整体程度咧处于低水平，但系啦公立医院嘅急症室每日嘅求诊人数咧，已经系按周升咗近10%啦。多间医院嘅内科病房系逼爆，咁啊未进入呢个冬季流感高峰期，医管局咧已经要加开1300张嘅临时病床噶啦。嗱，公共医疗 醫生協會的會長就形容啊，現時公院嘅情況，即係公共醫院嘅情況，真係一床難求啊！有私家醫生就講到啦，患者嘅病情若非嚴重咧，應該避免去到公院求診。相信咧，若果有更加多嘅市民啊明白公院已經係不勝負荷嘅話，會轉向咧私家求診噶。咁啊，據衛生防護中心最新嘅監測數據就講到啦，本地流感嘅活躍程度咧處於低水平。咁啊，睇翻啊嚇，冬季流感高峰期未到啊，但系过去一个礼拜急症室每日嘅求诊人数最高咧就去到6622人，比上一个礼拜已经升近一成噶啦。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亦都讲到啦，相信咧就系同人口老化嘅问题有关，因为有啲年长嘅患病者啊，佢哋嘅病情复杂，导致留院嘅时间增加，影响病床方面嘅转流嘅。咁佢亦都讲到啦，现时啊吓好多咧譬如联合医院啊，甚至乎伊利沙伯医院咧，已经有上唔到病房嘅情况。咁至于医管局方面亦都讲到啦，佢哋已经有足够嘅应对措施，包括增加急症室人手同埋巡访嘅次数，以便尽快识别已经系病情稳定嘅病人咧，可以提早出院嘅。咁啊，留意翻咧，我哋讲下咧头五间啊吓呢间公院当中，公共医院当中嗰个床位使用率有几夸张啦。第一位啊，明爱医院个床位使用率咧系去到134% 嘅。咁至于伊利沙伯医院啊、将军澳医院、博爱医院咧，已经去到124%，东区医院123%，屯門醫院咧122%，至於聯合醫院咧就係118%，即係已經係其實我哋話叫 fully load 啦， 全部爆曬燈。 系啊，咁所以大家尽量首先保持身体健康先啦。万一有咩事咧，就尽量 test 自己嘅即系严重性，去决定系咪要去公立医院嗰度睇医生吓、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政府啊推出咧就系人头费现金补贴咧，咁啊话到啊冇人 hold 啲乜嘢咧，就系、有关于旅行社一啲嘅补贴问题啊吓。有九成嘅旅行社咧就话到啦，冇客，咁啊手续费咧就话应该系话嗰个手续嘅繁复啦，亦都咧就系好难去到申请到。啊，针对反修例风波重挫旅游业啊，其实政府喺上个月嘅10月8日已经推出咗一个叫做1亿元啊旅行社鼓励计划。咁啊，按照住旅行社接待旅客嘅数量，提供咧就系100蚊嘅人头费现金补贴噶。咁但系计划推出一个月啊，咁喺千几间嘅旅行社入边，仅有不足一成嘅旅行社咧申请补贴。有入境团嘅旅行社直言话到啦，冇客有钱都攞唔到啦。咁但系都有业界咧就系批评啊，申请嘅限制多，而且手续繁复。唔少嘅旅行社透过网上预订酒店，咁啊因为咧就系咁啊冇办法攞到入住证明而难以申请到呢啲嘅现金噶，要求咧就简化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回复嘅时间就话到啦，会密切咧就系监察计划嘅推行情况，并且咧就按照住需要咧就考虑优化呢一啲嘅措施噶。咁啊，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就指出啦，近月訪港旅客數字下跌咗50%，內地旅行團嘅數目嘅亦都由過往每一日近300團啦，大幅跌至到咧就大概20團左右，業界面臨十分艱難嘅情況，客源缺乏啊，故此就難以咧就取得補貼。咁但係佢認為啊，一日不提升旅客嚟香港嘅信心，再多嘅補貼亦都係徒然嘅。希望政府能夠加緊喺外地宣傳推廣本地係一個安全嘅旅遊城。城市嘅资讯等等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Ruby， 哇，睇翻市况咧，好似已经。收牢 feel 咯，咁啊，今日个市方面系咪都系咁嘅格局咧？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咧，即系之前咧，啱啱中咪有啲好消息啦，咁啊，令到成个大市嘅气氛就好咗啦，咁啊，冲高到啦，已经系破咗啦，之前11月嗰个高位27,900点噶啦，咁但系其实见到佢咧都仲未企稳到啊，咁啊，所以其实喺呢一个28,000点以下咧，其实都系会喺度整固紧啦，但系你话预佢去做淡嘅，咁直播机会咧又唔系话好大嘅，咁啊，预计其实都系会撑住噶啦，咁内地方面。其實已經係行緊個春節行情㗎啦，咁所以而家預計咧都係喺港股咧都大概喺27,900点啊度徘徊緊 啦。咁指數方面咁樣睇啦，咁啊揀只個股出嚟講下啦，咁啊萬六重中一點紅啊，見到咧建行咧不斷有啊北水咧湧入去，咁啊究竟點解呢段時間咧啊啲資金都會流入呢個建行嘅咧？ 其實見到內地嘅數據咧，即係十一月咧都開始係平穩翻，好過十月嘅啦。咁預計十二月咧，即係都會比較好轉啦，都係類似翻喺呢一個嘅平均嘅水平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特別今年啱啱都講咧，即係新年就好快會到嘅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行緊一個春節行情。而家就係內地好多方面咧都揀緊一啲比較低股值啊、高股息啊，好似啲內銀股咁樣。咁見到啲政策其實都開始慢慢係偏鬆翻，咁亦都降準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過去咧廿幾日裏面啦，咁流入建行咧，其實係最多嘅，從港股通嘅資金，從流入咗北水流入嘅，咁啊有成90多亿嘅，咁所以建行呢類型啦，啲內銀啦都有支持啦，工行啊，咁所以你見到佢而家都係好平穩嘅向上咯。 嗯，咁啊，省股民咧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黄丽国 Ubi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嘅。Ubi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稍时间再倾过啊。唔该 ，Ubi，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股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Heidi。 早晨 ，Hello，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华梅姐，你今日咧见到你着衫咧，特别有即系节日嘅感觉，好鲜艳啦，同埋好 shine 啊。系我都系咁耳啫嘛，真系啊， 已经 系 惊为天人啦。 啊，你啊真系好鬼好口嘅把口呢， 真嘅真嘅， 氹得人咧好欢喜啊，朱海婷吓，好中意啊吓。好啦，嗱咁但系咁，我呢都要测试下你哋呢阿欧同阿 Heidi 呢系咪真系咁有智慧嘅人先。首先呢就系从你哋呢喺去设立你嘅网上嘅任何嘅账户呢嗰、那个密码。究竟你通常用乜嘢嚟到代替你嘅密码呢？ 哎呀， 哇，好难而家咁样讲出嚟嘅喎。 咁又系， 总之唔会系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嗰啲咯。 嗱，阿 O 同阿 Heidi， 你唔好咁讲。原来呢喺2019年啊，有一啲呢即系统计啊出咗嚟、就话呢全年最差嘅密码 set 得最差嘅密码、头嗰25名入边啊，有好多啊。 咩叫最差咧？即系唔好啦， 系 唔安 全，即系好容易俾人破解到嘅，就系、是、有1、2、3、4、5啊！ 吓、 真系呢个啊？ 系啊，嗱头嗰1、2、3位系咩咧？第一位1、2、3、4、5最差， 第二位 1、2、3、4、5、6， 第三位1、2、3、4、5、6、7， 又唔系、 又唔系啦， 第三位系1、2、3、4、5、6、7、8、9， 哎呀，去到9系啦， 哇，真 系 好离谱啊！ 咁有冇嗰啲8个8字嗰啲啊？即系香港人啊，或者中国人最喜欢发咁样，8个8字有冇呢啲啊？ 我哋叫好老礼嗰啲， 嗱8个8字咧就冇啦，但系你话咧？6个1字、或者5个1字呢一啲呢就喺前25名里面最差嘅密码啦。仲有一啲呢唔係数字嚟㗎，都係好差 嘅。例如呢 ,ABCDFG 嗰啲呀。 这个有嘅，有中嘅，但系咧，我话俾大家听，譬如话就咁 password， P A S S W O R O D 咁样系嘛？ 冇错，千祈唔好咁做。仲有一个 I love you 到系死嘅， 梗系啦，呢啲嘢唔可以咁滥噶嘛，成日讲。 系啦，最差，千祈唔好再改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1、2、3、4、5、6、7，密码啊差到咁都得。 哎，我嘅 hashtag 就系密码，梗系要秘密嘅号码啦。 系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唔系化，你又乱改密。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啊，大老山公路翻九龙方向啦，近住马料水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大老山公路方向九龙啦，近住马料水水景基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暂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挤塞，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这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笔架山花园，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都是多巴士埋站，现在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挤塞龙尾彩虹道，咪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慢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都是挤塞，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站在雪下的足迹里，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艾力。 我怪谁，这影子不要追。现在我 黎明就送你一瓣的雪花，将嗰份冬日浓情的浪漫从眼前带到你耳边，为你带嚟一个最浪漫、最深情的拥抱。 送你一瓣的雪花，再想想如何维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 冬天每人都会有个白色圣诞梦的，虽然香港睇唔到雪，但系睇唔到都可以听住先啊嘛。祝你今年都会有个窝心嘅冬天，来年嘅一切梦想成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今晚藏 骚动音乐，骚动梁咏琪。 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其实你平时翻到屋企，都系一个得到平安嘅地方咯。因为首歌我最中意嘅一句就系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呢一句。有时翻到屋企，你有屋企人嘅安慰啊，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嘅不安。 感情填平白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就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 获第一 早晨，早晨，9:09啦，早晨，小伯，早晨 ，Heidi，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咧创业 O to O 咧，阿 O 揾嚟咧一位朋友仔咧就做呢个餐厅嘅喺旺角咁啊，都系大台嘅平时会见到有唔同嘅劇集演出噶啦，咁啊，佢名字咧叫林秀仪啊吓，咁啊近期都会讲下一啲啊关于佢餐厅点样努力啦，咁啊奋斗啦，又会素颜喺餐厅负责洗碗啦，吓 咁犀利啊， 因为真系一脚踢。不过间餐厅喺旺角啊，可能咧生意都会有 食咩菜嘅， 食意大利菜嘅，整啲意粉啊、pizza 嗰啲啦。 同红鱼德国 喎、哦，我冇谂呢啲嘢，我冇谂呢啲嘢。小白，你唔好，你当你进入咗嗰个境界嘅时候，你就唔会谂到全香港大把意大利餐厅啦。香港啲意大利餐厅可能多过意大利啊，我有时喺度谂啊吓。咁所以唔紧要嘅，各有各做啦。咁啊，今日就听佢个访问嘅内容啊，究竟啊有啲咩生意经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阿 O 请嚟咧林秀仪，早晨啊，秀仪， 早晨啊，早晨啊 ，O， 早晨大家。 喂，老板娘好劲、啊，你依家嗱，成日都想问一样嘢啦。有啲铺头咧，因为社会事件咧，就麻麻地嘅啲生意又要裁员、又要剩啦。但系我睇到你报道啦，都见到喂。竟然又是出现那些传奇的例子，就是说喂台面呢有些人放了钱跟着想找回钱给他，他已经走了、那些神奇的童话故事出现了，是不是？ 是啊，其实真的很多谢即是香港人的支持、但是同埋我都想讲回真的不要摆低钱给我了、即是都唔好拿去吃多餐饭好过啦，是啦、不要摆低钱给我了，你可以来吃东西，即是即係多謝佢哋支持，佢哋係認真，即係排個幾鐘都會排嗰啲嚟，仲要女人街入面嗰啲環街窄巷咧， 其實都逼噶嘛，同埋突然間會有啲手推車經過咧，咁即係唔係一個超級舒服嘅等位地方啦，但係佢哋都願意叫做去支持你嘅店鋪啦。好啦，咁啊，喂，不如我哋將條時間線褪前啲先。 好， 一開始點解會萌生咧開食肆嘅一個概念？又講下你間鋪頭咧，主要係。食啲咩噶？俾心機，尤其是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認識一下先。 咁其實咧就好奇怪嘅，我開呢間鋪頭，咁我個 partner 咧其實都係我11年前嘅訓練班同學嚟嘅。 哦， 係啦。咁跟住咧嗰陣時，其實佢就好中意整嘢食。 係。 咁跟住佢整下俾我哋食嘅時候，我哋就話：喂，你整嘢真係好好食喎，不如開間餐廳啦。咁樣講下講下咧，就成事噶啦，原來。 哦。 係啦，跟住之後好彩。其实佢自己够钱嘅，佢可以自己开嘅，佢又俾我玩埋一份咯。 系咩？ 即系佢话哦，你中意你咪摆啲落嚟咯咁样。 咁但系真真正正除咗摆钱之外，我觉得个 operation 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都要参与度几高。嗱、当然而家话餐厅 so far 上咗轨道咧，又可以轻松啲啦。 系啦，系咪啊？因为之前嗰阵时仲要系一路开紧剧啦。咁跟住啱啱起步咧，我哋铺头得三个员工，嗰三个员工其实就系、是。我 partner 啦，我 partner 个老公啦，跟住同埋我啦，系、啦，跟住之后好彩佢有个好朋友帮手，如果唔系真系瞓喺度都唔掂， 系即系做到根本就不可开交啦、啊。 仲要第一日开张嘅时候咧，我哋所有嘢其实系未 ready， 可能未 ready 咁多人嚟啦、因为嗰阵时可能大家试新嘢啊，即 系 有间新嘢开， 新 嘅铺头 咁 样， 系 跟住真系。排隊喎，跟住但係我哋嗰陣時係未應付到咁多嘢，跟住好崩潰咯，成個人。跟住之後我放咗工，跟住又要即刻趕去開廠啊。跟住之後第二朝又要開好早咁樣。 同埋其實都遠噶嘛，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喺將軍澳工業村翻返去旺角，哇咁都好便捷啊，兩個都唔算太遠嘅地方。但我夠膽講點對點咧，因為我都有段長時間喺將軍澳要做嘢咧。要成個鐘噶，如果稍為塞一塞車，嗰條將軍澳隧道唔生性咧，嗰、那個來回咧係用你兩三個鐘噶。將軍澳旺角 一定塞噶，嗰啲放工時間一定塞嘅， 係啊， 冇例外。 所以即係無論你係揸車好搭車好咧，都幾誇張嗰個塞車情況。好啦，講下鋪頭咧係做啲乜嘢嘅食品先。 我哋鋪頭其實係呢個手作意粉就係、是、呢個主打啦。咁、我哋仲有手工製嘅 pizza， 咁就所有嘢都純手工咯，即係手。作做啦，盡量跟住，所以而家我哋備料咧，朝頭早都係有條友喺度搓面咁樣，好用力咁樣，即係打面咁樣嗰啲。 咁嗰個已經係請咗一個師傅啦， 就唔再係三個人啦，即係唔係你嘅 friend 同埋你嘅 friend 老公，同埋你就係、是、你頭先講個條友就係你哋喺度搓面啦，或者點樣將啊做啲全蛋先，點樣可以整到咧啲意粉彈牙啲先咁樣。 係啦，而家就真係。有咗一個人可以幫我哋準備呢啲材料啦，跟住但係我哋監督嗰個過程都好緊要，因為佢哋對於食物嗰個著重程度係好重要啊，覺得。 你有冇諗過再開第二間分店嘅？即係尤其是今次喺地鋪啦，可能下次開咧就想執整啲啦，想喺商場開，因為喺商場開咧就個管理模式又唔同啦，同埋又想即係你都係一個靚女嚟噶嘛，咁可能有啲打卡位啊，咁樣有啲閨蜜啊。咁樣嗰啲，俾人哋有陣時做下訪問，或者俾啲人落嚟同你做下訪問都幾好啊，當 back job 影下相。 我都想嘅，其實 係有冇諗過咧？ 我哋都有諗過開分店嘅，但係我哋開頭礙於呢個人手問題咧，就真係唉唔得，要再遲啲先。同埋咧。因為我哋超級小店啦，我哋到而家都係未計數噶， 嚇、即係未 知道係賺定蝕 嚇，真係。但係我估心裏有數嘅，係 啦，有個譜嘅，即係唔使蝕到入肉咁樣，但係。系咯，未知道揾到几多咯。 系，你幻想之中嘅第二间分店会系点样，同埋喺咩区域你就最有想法咧？因为有阵时做生意咧有啲情义结嘅，即系你做嗰样嘢咧就系因为你僆仔或者年轻嘅时候当然你都年轻啦，即系细个嘅时候有啲投放啦，嗰投放就系话，细个嘅时候咧入过一间咧好 fans 嘅铺头，譬如有啲女仔好中意蛋糕铺，点解？因为佢细个嘅时候就喺个蛋糕铺识佢男朋友，就觉得哇蛋糕铺其实真系好靓噶，啲蛋糕又靓，跟住啲层次又靓，系啦，跟住咧嗰啲 macaron 咧可以摆到一层层咧，就好 好 靓，好贵妇啊咁样，即系有一种嗰个幻想噶嘛。咁跟住咧佢哋就开类似咁嘅铺头咯。咁变咗呢一样嘢咧就系一个叫做儿时嘅投射啊。你咧你自己系咪咁样噶？ 我自己都其实有少少咁样嘅，我自己好想开一间。店是在元朗新界地区的。是吗？因为我在那些地方长大。我就觉得好想好像在自己屋企有一样自己的产品这样。 是。 但是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应该可能第二次是在中环那些开。是啦。 是。 因为可以卖贵一点。 嗯。 因为我们始终现在一个意粉都赚得不多钱。因为以手工意粉来计，所以都想在。 薄利多销啦。 是啦。 但是如果去到中环的呢就可以精品一点。 是啦。 意思是一个很漂亮的意粉，但是收回合理的价钱。不要说收多的钱啦。 是。 即是合理的价钱，那围到铺租，那又不用那么叫做那么量产。 嗯。 有時咁量產咧，就好容易令到個品質咧好難 keep 到一個水平嘅。 係啊，係啊，佢哋就係咧做到即係要去睇曬醫生咁樣咧。我 partner 瞓咗成醫院成個禮拜， 真係 㗎，真係做到五龍七傷㗎。喂， 我問一樣嘢啊，咁係因為個成本而請唔到新嘅員工，定還是係請人好難咧？ 請人好難，真係好難。你仲要即係請個， 即係個難喺邊度啊？ 首先 讲啦，即系最个难位咪就系因为请啲人咯，拉皮拉骨咯，即系可能翻两日工，第三日就话唔得。 哎呀，就 系 好惊呢啲咯，即系好惊佢会即系教晒佢所有嘢，跟住走咗。 你有冇份请人？ 我冇， 系咩？ 我冇，我系佢会请咗翻嚟话试工，跟住我就会落去睇下咁。 咁你咪可以请啲靓仔嗰啲咧，吸引大大只啊，心口胀卜卜嗰啲男人。 我哋门面冇男人噶， 系咩？ 系我哋厨房男人。不过咧，有好多员工唔知我系老细嚟噶，好多姐姐唔知我系老细，我就变咗一个卧底。 咁耐都唔知 喺厨房，唔系有啲新嚟， 都唔知 啲新嚟年几两年嘅年嘢嗰啲唔知噶，真系。真系噶，有一个咧，上次准备请啦，咁佢就做试工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哋得翻我同佢喺厨房啦，跟住佢就话：你喺度做咗几耐啊？咁样，跟住我答佢：冇啊，个零月咋咁。我成日呃人，好惨。 搞笑，但系你闲时都会落下去铺头噶嘛？ 系啊，但系我系即系员工咁样做啊嘛，即系我唔似一个老细咁样去做嘢，我仲要俾其他员工话：喂，你帮我整嗰个嘢。咁样嗰啲嚟嘅， 好搞笑喎、啊！呢、這个 so far 开咗几耐啊？呢、這个铺头， 而家好似系踏入第三年， 哇，好劲喎！其实都系啊，第三年系时候有一啲新嘅 business planning 嘅，系时候出嚟系咪？尤其是今次 可能下半年有啲社會事件啦，會俾你哋一啲啟發啦。其實做食肆真係好難啊，即係同做 artist 一樣咁難啊。因為你唔表態咧，就話你唔表態；你表態咧，可能又會好多後續嘅故事啦。咁你哋系点去看待㗎呢一件事系 佢哋呢就因为我系一个算系一个艺人啦，咁跟住就觉得我已经表咗态咁样，跟住佢哋都即系影响到铺头咁样。跟住佢哋 有冇就住呢啲一啲表态呀讲唔讲嘢，因为其实呢讲嘢唔系用你铺头嘅名讲喎， 系 你 personal 嘅 account 讲一啲想法啦咁样，或者一啲言论啦。咁你啲 partner 有冇讲话喂啊！你咁样讲可能会有机会 trigger 到一啲嘢， 冇，佢哋好好，佢哋冇，跟住就完全唔提任何嘅嘢咯。喺铺头就即系尽量都少啲讲，系咯，淡化啲啦。喺铺头咁样，因为你一个都已经搞到咁啦， 系啦，佢真系咁同你讲， 系啊，唔好搞咁多嘢啊，系啊，系咯，希望即系唔知点样睇后续嘅社会状况啦，系唔知道。 嗯，亦都唔系一间小店或者一个artist 可以影响得到嘅，即系你深信依家嘅社会大局啊，点系我哋啲平民百姓小商户可以 trigger 到个大市走向啊？如果喐得到啊，我神早都想 喐啦，尽量。希望件事快啲平息咁就最好 啦。大家和和平平啦，翻翻去以前我哋熟悉嘅香港啦，中意使錢嘅香港啦，唔分咁多顏色嘅香港啦。依家做餐廳真係好辛苦嘅，即係譬如秋天咧，又要秋季限定啦，即係秋天嘅温泉蛋啦，冬天嘅温泉蛋啦，同埋春天嘅 温泉蛋，都係温泉蛋。有嘅有嘅有嘅，我哋有蛋糕嘅，因为我哋都系自己整嘅蛋糕，跟住有唯有喺啲节日嗰度出一款圣诞蛋糕咁样嗰啲咯，即系一块嗰啲圣诞老人牌仔喺度。节 咁样系嘛？ 系啦， 你哋圣诞有咩 promotion 啊？咁喺呢度 promotion， 因为未知玩嘅，十二月一二三十二号咯，咁样。 因为我哋早排试紧个蛋糕嘅，系啦，就试紧应该系圣诞推出嘅，仲试紧味嘅，跟住嗰个蛋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系辣嘅蛋糕嚟嘅 ，OK， 系啦， 即系有黑椒同埋有啲红椒咁， 好似唔系，唔知道用咩椒啦， 咁搞笑， 总之系辣嘅啦，食落去，跟住第一次俾我试嗰个系太辣啦， 太辣，即系 over 咗啦 ，over 咗，跟住我话要五小辣啦，或者十小辣好啲啊，嗰个系中辣嚟嘅，系啦。系啦，所以要尽量再试下咯，希望圣诞可以推到一个蛋糕咯。意粉方面就应该冇乜点变噶啦。 系啦，都系圣诞嘅温泉蛋， 贵精不贵多啦，我哋呢个。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你上到嚟晨光第一线啦。 多谢你，多谢你。 喂，我真系觉得你几好倾喎，做朋友一流， 啊、 做朋友一流， 我吹水一流噶。 系啊，喂，今日早上咧，多谢晒林秀儿啊，上到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预祝咧你快啲对一对数啦。咁如果真系喂有盈利嘅话咧，就可以唔使，有盈利嘅话咧，就可以咧喺各区啦开分店，同埋可以达成你嘅愿望，就喺元朗区咧开到一个分店。 好， 今日早上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 拜。 上百万人，谁人是真的有缘分？人类情感研究并且贪心，每日里多少结合再分？曾历最难堪，死里逃生，从没过不需要遗憾，怀着少年初心。就算单纯天真，我仍然笑着行，再拾回自我加点信心。无论再动来动往，为理想坚定，当所有女人愿嫁给爱情，又当想走安定，誓约多么神圣，做过焦点。 将美梦变真，从没过时真，感觉重新，甜蜜过，珍惜过，无憾，怀着少年初心，就算单纯天真，我仍然笑着行，再拾回自我献出真心。再相信感情， 晨光追踪三十一。 问下罗启新，喂，听唔听到我哋咪后讲嘢啊？ 听唔到啊！ 哎呀， 哇，精彩啊！ 如果你听到啊，惊死你啊！或者如果你听到咧，会令你再加多两钱肉紧介绍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点样可以令到其他嘅观众咧变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观众？ 哦。有咩所謂啊？ 但我講劇集好難比較嘅。 冇咁啊，叫阿朱海婷過嚟港台做咯。 哇，多謝。 做緊啦，而家。 做埋电视啊！ 你加把劲啦！ 我公司有高层听紧嘅，咁多谢你令到我咁有市场价值啊 ，Cousin。 系有咩所谓啊？ 好啦，嗱，讲下今晚有咩好嘢睇先？港台电视三十一。 咁啊，今晚咧八点钟系以事论事啦。咁啊，回归二十年啦。咁啊，中央咧多 澳门系嘛？ 高度赞扬澳门嘅和谐稳定啊！ 系 啊。咁但係咧，澳門啲年輕人咧，其實又會唔會覺得咧，嗰啲出路好窄嘅咧嚇？係咪唔做博彩業啊？唔做呢一樣嘢咧，就好似冇咩其他嘢做啊？ 但係有啲人讚，覺得佢哋有單一目標，好清晰嘅目標。 哦， 係啊。 哇！咁但係如果你咁大個城市都係單一嘅話，嗰個一變咗零，咁點算啊？ 哦， 唉，我哋啊得四大支柱都俾人話少啦，唔係金融就係呢一個房地產啊咁樣。系咯， 旅游一样 觉得少啦，咁你话真系几危险咧？ 咁即系话以事论事，会揾到啲澳门嘅年青一代讲下佢哋点睇？ 咁啊，同埋咧，你知道一个唔觉意，你知即系有时啲嘢咧啊，为咗呢一个咩程序公义，咁你知咁啊，立法会咧而家突然之间又少咁两个民主派嘅议员啦。 哦，系。 哇，咁呢啲咁样嘅时刻，仲唔系有机可乘？ 哦，咁嗰個機都睇下，即係相關嘅部門會唔會即刻整翻個補選啫？定係碳慢板？ 我而家好似想抌喎、 啊，碳慢板 係啊，抌啊！ 知噶，可咁要睇程序噶嘛？你話嚟啊嚟啊啦咩？ 係啊，你話唔做就唔做嘅咩？ 咪係 話做就做嘅啦咩？啊，嘥曬啲錢啊，真係啊！香港人又講 補選都好多錢噶，要係 啊。咁但係你講呢個公義嗰樣嘢，你一定要做噶嘛？你唔去 冇價係咪啊？ 係嘥錢啊！你夠。其他嗰啲無謂嘢嘥錢。 好啦，嗱，一個節目我哋都討論咁耐。 好，咁啊，另外聽日上八點半啦。哇，你有冇諗過咧？你有冇諗過朱海婷？ 係 飛機啊，機場跑道上面啊，嗰啲沙石好影響呢個飛行嘅穩定性㗎。 冇諗到就淨係知道添啦。 知道啊，咁你今晚咪就要睇啦。跑道上面嗰啲輪胎同埋節油啊等等嘅嘢啊。 哦，知道。日上八點半。 冇错啦，吓咁样。另外咧，亦都会讲下个女性咧敷面膜啊，有啲人咧自制中药面膜添啊。 哇，即系 中药， 即系自己开出嚟嗰啲咁样咯，系咪？ 开粉啊， 即系啦， 系咯，会唔会咧？即系一见到张婷咧化妆嘅样咧，平时人哋嗰啲咪整两个青瓜喺只眼度，佢整两楷嘅。呢、這、一个 浪果， 唔系 八卦， 系雪耳啦。 定系定系整个太极咁样两楷噶嘛？ 中药、哦，如果中药可能系再劲啲，整两只蝉诶蝉蜕衣吧。 喺个口嗰度含住两粒红枣咁样。好啦，咁啊跟住咧又讲下啦，九点半出奇之旅啊，今次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咧拉巴斯啊。拉巴斯系咩咧？就是玻利维亚嘅首都啊！ 咁、一定要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先去到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九巴寻日喺粉岭公路发生严重车祸，造成六死39人受伤。早上喺粉岭华明总站，仍然有唔少人乘搭涉事嘅978线。有乘搭978线到湾仔会展工作嘅市民，对于寻日嘅交通意外感到遗憾，亦都担心司机因为车程太长而因疲倦影响驾驶。他说昨日早上搭978线的时候坐在车头位置，再乘搭的时候会考虑转坐较后的位置，但暂时不会考虑转搭其他交通工具。同样乘搭978线到港岛工作的周先生就认为昨日车祸是个别事件，相信巴士公司有既定程序，会检讨司机工作时间和调整工作安排，因此不担心安全问题，又说意外是难以避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出席庆回归活动。据了解，习近平今日将会接见现届澳门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和文艺晚会。听日上午，习近平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以及第五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听日下午离开澳门之前，接见新任行政、立法、司法官员等。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的时候说，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值得总结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经验和特色。他在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的时候，充分肯定他的工作，赞扬他带领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推定经济发展等取得很多新成绩。英国外相南韬文敦促北京和香港的示威者展开对话。南韬文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5周年发表声明，表示香港正是经历自移交以来最大的动荡时期，保证香港未来成功和稳定的唯一方法是尊重声明作出的承诺，以及透过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解决香港人的合理关切。南韬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明确表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维持50年不变，中国在声明中承诺给予的言论自由、独立司法和法治对香港的繁荣和生活方式至关重要，英国认真对待这些承诺。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会面。魏凤和说，中方愿意和日方一起加强防务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日本传媒报道，河野太郎在会谈中提及中国公务船和飞机在尖阁诸岛，即是钓鱼岛周边的活动，表示强烈关切。何野又提到香港问题，指出通过和平对话予以解决的重要性，表达对维持稳定的期待，期望中方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局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能见度较低，以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星期六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61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2点，跌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保利物业系报41.2，冇升跌。腾讯控股374.6，跌3蚊。中国平安92.35系升咗5仙。友邦保险81.35，升咗1毫。优泰科技系报13.7，跌咗4毫。建设银行系报6.62，跌咗1仙。时代伦理系报5.13，冇升跌。中国海洋石油12.56，系升咗8仙。阿里巴巴203.2，升咗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6，瑞士法郎0.981，澳元0.687，加元1.312，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93点，跌41点。港金现价报13706蚊，跌29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8美元，卖出147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隧啦，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要间歇性封闭噶。咁出九龙嘅车龙咧，排到去世界花园啊。重复多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映月台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狮隧，咁啊狮隧出九龙去到世界花园噶，咁啊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比较车多，最主要原因就是受启祥道影响，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就挤塞，排回去观塘道，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排到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恭喜成个手，全家会起舞。 One, two, three, go！ 丰收快活人节目主持。快活人冬至请你食生菜 吓，咁个温暖呢，好咗一团咪温暖咯，一团就会和气，和气就会生财，正所谓 和气生啊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好啦，朝早九点四十分嘅时间啊，咁啊，仲有大概二十分钟到嘅晨光第一线啦，系咪啊嘛？我的享乐时代今天有朱海婷播， 好啊，交俾我带啲冻嘅感觉俾大家，好唔好？ 要啊要啊， 好啊！ 冬天啊，香港冬天成日都嫌唔够冻。 系咁啊，咁就算点冻都未落到雪啦，亦都唔会希望个气温变成会有落雪，都几大件事啊！咁就真系气候变化或者系奇怪都好紧要啦。咁啊，都讲下啱啱去咗呢个北海道滑雪嘅呢个经历啦。其实对我嚟讲咧，我系真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我先学滑雪，因为咧系同佢一齐学嘅。咁都系用咗大约呢四年几嘅时间啦。咁就由初初都系好惊，到而家都叫做去到一个中级到嘅水平啦，咁每年咧，其实你都会咧，如果你中意滑雪嘅人咧，基本上有两大嘅心态嘅。第一咧就系好似有啲人咁，我中意滑开个地方，嗰个滑雪场或者系嗰个山头啦。咁你每年都会去翻同一度，因为你会咧去翻同一条嘅 slope 啦，嗰个斜坡啦，你会有唔同嘅感觉，会每年去比较，今年啲雪厚唔厚啊，或者系点样嘅。又或者另外一批人嘅心态咧，就会我每年都中意去唔同嘅滑雪 resort， 因为咧你可以试下唔同嘅，即系一啲山坡啊，或者每一个滑雪 resort 咧，都会俾到你即系一啲唔同嘅感觉啦。我就两都有，即系我有阵时两年去一个，两年去第二个咁样啦。咁讲下今年讲下啲雪嘅情况先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 因为咧嗱，其实我十二月叫上个礼拜去咧，都算系早啦。咁变咗咧，基本上唔系真系去到好冻嘅程度。可能我啱啱北海道富良野嗰边咧，其实大约负五度左右嘅啫。咁所以咧，点解今次拣富良野咧？因为小白你可以。话睇下我讲得啱唔啱，因为喺北海道嚟讲，富良野相对地系会冻啲噶嘛，系咪？ 中间啊啲位 系啦，所以咧我哋话，如果你想话个初雪嘅，即系十二月中啊，或者系十二月，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算系一个开始啦，就会拣一啲咧系相对地冻得快啲嘅地方，譬如富良野啦。咁但系当然啦，你北海道好多人中意去嘅，譬如二世谷啊，或者系即系其他地方咧 ，Tumamu 啊，都一样有雪。咁就要睇翻究竟当年可能。嗰一年啊，你個氣温係凍得快唔快啦？每個地方嘅雪有幾高啊，或者係有幾厚咧，都好影響嘅。 係 ，Heidi， 今次唔係你第一次嘅滑雪體驗咯。據我所知，今次已經係成為咧中高階嘅高手。 中係啊，其實技巧掌握到咯。但我諗好多女士又或者啲媽咪級，其實我哋可能學嚟好想陪小朋友咧，都會覺得去到呢度夠㗎啦。 阿女女係咪依家曉飛啦？已經 又未係，不過你會 feel 到咧，小朋友佢哋真係咧掌握得好快。系啦，同埋咧，我哋真系去到某个位咧，哇，再斜啲得噶啦，够噶啦，或者唔使咁快啦，其实滑到咪得咯。但系对于小朋友或者男士嚟讲，佢哋学到咁上下技巧咧，就会想追求速度啦， 系啊， 又会想追求高度啦， 转圈 技巧啦。 咁我都觉得对于妈咪级嚟讲，我哋都好努力去陪你哋玩咧，去到呢个 level， 我已经真系有尽力噶啦。 滑雪真系要小心，因为 好想睇你滑一次啊。 OK 嘅型嘅，不过我意思系我唔想特别再追求要斜啲啊，要快啲啊，要窄啲啫。 你会唔会继续追呢？就是为咗阿女女越玩越快嘅时候追住佢，追住佢。 其实呢个咪妈咪唯一嘅心态或者动力。我好想录佢，我好想帮佢拍片，即系呢一种嘅心态咯。 咁滑雪头先都讲啦，真系要小心，因为始终系 X Game 嚟嘅。其实喺国际级嘅运动嗰啲极限运动会咧，你就会见到哇，嗰啲滑雪系高手咧，又做啲旋转啊，嗰啲动作。 我身边好多一啲咁啱系医生辈嘅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唔滑雪嘅，因为佢哋话每年呢个时候系最多人。嚟照 X 光，你最多人嚟睇骨科咯。 高危咁啊，唔紧要，依家平安回来啦。 所以我会觉得咧，其 實如果你尤其是一家人去滑啦、嗯，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如果小朋友你係初學嘅話咧，一定俾佢去滑雪學校、啊，因為其實每一個大型嘅滑雪嘅 resort 咧都會有佢咧唔同嘅滑雪學校，仲、嗯、用唔同嘅卡通人物嚟即係做一個招來。嗯、譬如女女第一年去咧，我哋去嗰個 resort 咧就係用蠟筆小新嘅，咁、哦、即係佢會有個公仔嘅主題。首先會喺室內咧，可能係一啲草，俾佢哋感受下滑草嘅感覺，掌握咗啲腳仔點樣喐之後咧，先至帶佢去一啲係專係 for 小朋友斜度啊、嗯、闊度嘅嗰啲山坡仔咧，有老師教曬佢 正規上下堂先， 一定要，因為其實咧，我都去同阿女講嗱，去到滑雪咧，你唔使黐媽咪啦，以前梗係好想佢淨係黐住我啊嘛、嗯，你去到黐教練，因為我媽咪咧喺呢啲位幫唔到你，即係我唔係最可以幫到你嘅人。咁同埋我覺得，如果小朋友掌握咗之後咧，我哋嘅做法咧就會一家三口咧就請一個私人教練咯。咁、 嗯、 其實可以嗱，如果小朋友已經掌握到咁上下咧，教練就帶到佢玩啲花款啊嘛。 等我彭爺爺都加把嘴先。 點啊？ 而家通常咧。啲女士咧、啊，即系嗰啲笑片咧，就会一班女士围住教练，教练啊！ 但系咧着咗咁多 gear， 我好想 睇到个声 声， 睇到个教练靓唔靓仔噶？即系 喂，你做 咩？ 彭仔，你做咩讲咗我今年发生嘅事？嗱、啊，往年我想讲咧，因为系啦，我哋一家三口咁揾个教练咧，其实我而家我老公已经话，个教练唔系为个女嘅，俾你嘅啫，即系有咩事你跌咧，咁有人滴起你啊嘛。咁咧，往年咧，因为我哋如果你去到日本，你揾一啲要讲英文嘅教练咧，通常都会有一班外国嘅人咧，好不后生仔女，好正嘅，你知道佢系嚟好似 working holiday 咁样咧。我哋试过有嚟自英国嘅、纽西兰嘅，或者系加拿大教练，啲鬼仔啊、鬼妹真系好开心，佢系同呢啲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嘅。咁跟住咧，听日啦。 听日咩啊？ 听日讲 咩？ 啱啱速递咗啲相片， 系啊， 啱啱速递咗啲相片啊。 因为仲未讲完滑雪嘅部分， 啊、所以我有啲日本美食咧。我话好，听日啦。咁跟住咧，今年好得意，因为今年咧就唔知点解咧就俾咗个咧系日本籍嘅教练我啦，男士啦，但系操得一口流利嘅英文。 哇！ 仲要咧， 夏威夷翻嚟噶， 佢系有成六尺高，系型噶。你知唔知咧？就系我老公去 book 嘅时候，佢本身俾咗个日本女士嘅教练我，但系后屘唔知点解，我真系唔知点解我老公对我咁好。佢话喂，后屘我同你 request 咗一个男教练啊，咁、 哦、 有气力啲， 系啦，可能佢觉得我 撑起你啊嘛， 佢睇我状态前排病完散散地，可能佢惊我会扑一扑一碌得紧要啦。最终我想讲咧，第一招佢已经带咗我上二千几米啦嘛，咁跟住啦。我真系未 warm up 晒咧，我真系跌咗三次，咁仲要咁样啦。但系晏昼教练一出场咧，教练一出场嘅晏昼咧，我冇跌过。 哇，声声啊！ 其实咧，完全系安全感嘅问题，因为咧，嗱你自己就算你识流啦，但去到一啲你未去过嘅山坡啦，某啲斜度咧，你其实会未必掌握得好好嘅。怯怯 地嘅 教练一出场，提你呢度嗱，你只右脚转多少少啊？嗱呢度你跟住我个 route 去行，其实佢会同你避咗一啲暗斜嘅位， 佢系同你一齐滑雪。 当然啦， 哦， 喺你身边啦， 哎呀好 sweet 啊！ 咁其实咧，佢就会带我哋避咗一啲即系有啲暗斜嘅地方啦，同埋佢会真系佢讲一句，唔知点解讲一句就得。 系， 诶，只右脚开大啲。 嗯， 只左脚你呢度转实净啲，其实一句说话咧就冇跌过咯。 喂，不过我想问咧，因为 起痰啊 ，sorry， 系 OK， 谂 起 先，谂 起你 起痰， 清一清先。因为咧，我都谂起咧，我滑雪嘅经验唔多，咁但系咧都试过滑雪。如果系你话同教练咧平排咁样一齐滑雪，咁佢会有一啲嘅即系口诀也好，或者有啲提示要同你讲嘅时候。其实喺一个雪山当中讲说话咧，系咪咁容易听到对方讲嘢？ 咁又其实我个距离唔会太远，因为通常佢咧， 你可能又会带住个护耳 啊， 系咪先？ 但系都听到，或者佢会见到 look at me。咁你望住只脚，其实深刻佢提咗你少少嘢咧。 哦，咁样沟通嘅。 咁就会 OK 咯。同埋最正。 我都好奇啊，点样沟通咧？ 有一个我觉得点解一定要揾一个教练？ 喺耳仔侧边讲咪沟通到咯。 梗系唔得啦，边个咁近咧会吵。 我镬计啊！ 最正就系咧，因为到咧，你其实即系大家都好熟络嘅时候咧，我就会要求。 教练可唔可以同我拍片啊？因为佢其实教练先可以到后咁留影到你一家三口飞落去嗰下，哦、真系好型。如果唔系，其实你就算我老公成日帮我拍，咁都见唔到佢啊嘛。咁我好想你见到，哎、一齐飞落去嘅感觉啊嘛。 系啊，老公拍嘢都 唔系啊。哦，好好 ，very good。不过我想见埋佢啊。 就俾翻几分先啦，而家听紧啊。 俾埋佢。 呢个就系老公点解要揾个男教练，就系其实目的都系想佢拍片嘅啫。 冇错。 不过纵观嚟讲，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咧，其实呢啲我哋都系话一啲 muscle memory 嘅运动，即系好似踩单车咁。其实你一学识，你有个 sense 你就得噶啦。但系都要 practice。 好大啊！ 系、啊，多谢你提醒我。嗱、啊，我去滑足三日，其实餐餐嘅早餐、午餐同晚餐都要食饱啦，因为好多 energy。 系又咁冻咧，一定食好多。 瘦咗啊！ 竟然瘦咗。 最开心就系咧，即系你知按摩姨姨咧，就最熟悉我身体嘅结构同埋嗰个肥瘦噶。佢每次一同我按摩就，哇！你呢排肥咗，跟住我翻嚟一按咧，佢话我条腰好咗。 好嘅定义系乜嘢啊 ？firm 咗 ，both 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个运动量咧，虽然我真系 要 翻嚟，welcome back 咁因为其实运动量系大嘅，即系你谂下你所有嘅动作啊，咁变咗咧呢个系我今次翻嚟咧，我好开心嘅意外。平时因为点解咧？平时我唔觉，因为我今次咧前排咪成日病啊，瞓得多咧，做少咗，真系肥咗好多，自己觉得咁好开心啊！ 哎呀，呢 个系我最大得着啊！ 你呢个开心我都想有啊！ 去啊，一齐去啊！ 我肥咗好多都系 几时？话说啦， 我都想啊，但系我 请个 我 请个你想要嘅教练俾你啊，你讲条件啦， 我都得噶， 几好，我觉得几隐晦，你想要咩？ 你一啲都得。 我咯就系、是，好唔 好？你咁样都得噶， 叫我声声。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了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 呢首歌特登啊，揾嚟送俾你嘅朱海 多谢呢一只歌，亦都系我认为咧，每一只歌都有温度嘅选择。 系啦，就系呢一首。 去到雪地，除咗话滑雪之外，都可以好平静地或者好 relax 咁样起，即系整翻个雪人仔啊！有啊，我哋有做啊。 等你自己介绍翻只歌啦。 系啊，就系范晓萱嘅《 雪人》。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小白早晨， 早晨， 早晨 ，Heidi， 早晨。 喂，我哋齐晒人啦，咁啊，请埋 Jessica 出嚟先 ，Jessica 早晨。 早晨， 早晨 ，Hello， 早晨 ，Jessica， 多谢你哋俾个机会我打入嚟。 我哋 多谢你打电话， 何尚多谢你都打电话嚟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有咩祝福要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咧？ 我想补足翻我个仔 Oscar， 就系12月13号生日嘅，仲有加多个我11月26号有个女都系生日嘅， 仔仔女女生日快乐。 有个女呢个说法好好好好好可能紧张你。 讲埋阿 Oscar 同埋女女几岁嘅分别吓？ Oscar 系19岁，跟住阿女咧就系16岁，应该系16岁冇错。 16岁， 哇 ，Sweet 16啊 ！Oscar 咁阿女叫咩名啊？ 阿女叫 Lucita， 系 啦， 哇， 好特别。 仲有可唔可以讲多一样嘢？ 可以啦。 就是嚟紧12月23号咧，系我同我先生嘅21周年结婚纪念。 好容易记啊，1223啊， 喂，你12月真系11、12月好多嘢庆祝喎，嗬？ 系咯， 系啊，好忙啊。 Amazing December， 系啊，系。 但其实我觉得咧，个庆祝嘅背后都系老公要咧负最大努力，因为你为佢生咗两小朋友，跟住又系结婚周年，哈哈，老公都系要吓做多啲嘢啊，系咪啊 ？Jessica 系 其实生咗四个嘅，大嗰两个系大嘅， 仲大啲喎，咁你好犀利啊！ 系孖胎啊？ 唔系我四个小朋友大， 即 系 廿几岁 孖 胎。哦， 唔系最大嗰个系哥哥，最细嗰个系细佬，依家7岁咯。 哦，哇！你好努力啊，你 好厉害啊！ 唔系啊，我知道我中意小朋友， 好有爱啊！你哋之间，好嘢。 我想起你个 friend 啊 ，Heidi， 我冇 friend 系生四个，阿 Jessica 劲啲啊！ 喂，你个 friend 自组， 咦？我将你嘅祝福 send 俾佢啊 ，Jessica， 好中意小朋友，你真系， 咁你系咪全职妈咪啊？即系都系 系啊，全职啊， 系真系要嗬陪多啲。 呢份工唔简单啊， 系啊， 你系咪多功能老婆同多功能妈咪啊？ 系 咯， 系唔系？我觉得我老公系多功能老公多啲咯， 哥唔识讲说话。 辛苦， 哎呀冧晒啦！你老公听到你咁， 感觉到你老公都好辛苦。 我估到你哋就嚟生第五个啦， 唔简单真系， 就嚟生第五个。 唔系啦， 恭喜定你先。 起码哥哥嗰啲，如果系十几岁，应该可以帮手凑下细佬啊嗰啲啦。 系啊，佢会帮我带细佬温习啊，做功课 啊， 系啊，系啊，佢好乖， 可以帮到手啊。好啦，嗱，今日咧，既然咁开心啊 ，Jessica 喺屋企啊，咁有一首歌想点唱翻嘅系咪啊？ 系啊， 系 咩歌 咧？ 我唔记得咗， 林俊杰啊， 系啊，林俊杰，冇错，林俊杰。 点解拣佢嘅歌咧？ 因为我仔好中意， 因为 Oscar 中意， 系啦， 咪即刻送只歌俾你哋啦。 好啦 ，Oscar 中意呢首歌啊，《发现爱》，多谢你嘅电话 ，Jessica， 好开心嘅家庭， 拜拜。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撅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浓郁香草，巧克慢慢，不觉中悄悄融化了，人生最幸福的味道。 小孩，绝对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 为什么林俊杰变成女仔声的？ 发现爱啊，featuring 了的。album 是林俊杰，有冇搞错？ 好，多谢 见。